可能需时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伊朗日前承认错误击落一架乌克兰航空客机，导致超过60名加拿大人死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1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32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6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8，升3.4；粤文集团37.95，跌3.35；雅生活服务30.95，跌1.35；小米集团11.92，升2仙；中国平安96.6，升1元；阿里巴巴226元，升3.2；美团点评114.6，升1.5；安踏体育74.05，跌1.15；比亚迪股份44.9，跌1毫；盈富基金29.2，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4，英镑10.1，瑞士法郎8.005，澳元5.357，加元5.953，新西兰元5.152，欧元8.65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5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35点，升185点。港金现价报14,31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38美元，卖出1,53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窝打路道去返沙田呢，近住希福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空柱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呢，龙尾就去到北拱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近住南昌站一段都系车多。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返葵芳，近住城门道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河道。荃湾路出返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荃湾西港铁站。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 Albert R. 欧瑞强。一首让我感动的歌应该是法庭不厌啦。 我是一台的张伟基。一首令我感动的歌应该是旋律和歌词都很重要。更加重要的应该是歌手有经历和了解歌词里面的内容，唱出来才有感觉。 而且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起鸡皮那种。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到咁样就三年啦，人生有几多个三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三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号。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咦，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做足准备，口罩戴齐，曾志豪。 早晨啊，风骚快活人有望住我拍档，跟住话哇，发生咩事啊？你系咪应该唔使翻工嘅？桂花田， 今日风骚快活人仲有唔系豪仔病就系、是、我病，但今日似乎系豪仔唔系我嘅 Chris 梁彦忠。 唔该，快活人，风骚快活人要讲啊，一二三， 风骚快活人咯。 我知道豪仔我呢，我都特登唔讲住啦。 做得好啊， 我惊佢阴我啊。 系咯，我你 惊都冇埋啦。 你惊我阴你个阴我？ 系 啦，早晨啦，早晨，又见到你啦，梁彦 忠。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梁彦忠。 我见唔到你，你戴咗个口罩之后，成日个眼镜起雾， 唔系蒙眼咯，仲要系。 主要就咁样嘅，我咧就台湾归来咧呢段日子咧。 系啊，琴日已经喺节目讲咗你去台湾啦，上个礼拜都有讲你去台湾噶， 系啊， 系啊， 系啊， 你去支持啊嘛， 系啊， 跟住我仲话，但系冇揾投票咯， 冇揾投票，睇人投票都开心啊，唔系，我先点解会戴咗口罩咧？除咗响应咧，我哋而家香港咧都全民皆罩咁仔噶啦， 系， 我先翻嚟咧，我都见到好多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个个都睇唔到样噶啦，已经好靓仔靓女噶，而家都 咁啱嘅，公共交通工具好密集噶嘛，嗰、那个人嘅人数 系啊，最惨就系我喺台湾呢几日。呕咗个烂嘴翻嚟啊嘛！ 哦，有冇得睇真身嘅？ 你系咪觉得嗰啲唔应该讲嘅说话多，所以烂嘴？ 咁应该唔会啊！如果系咁嘅话，应该唔止我一个人啦、啊。你打开电视机，个个都烂啦、啊，系咪先？烂 口啊！我成日 话系咯，冇办法，真系。仲要喺嗰度咧，本来烂嘴即系嗰啲热气又唔够瞓咧。正常你应该休息啊，唔知点噶嘛。咁但系嗰度咧又连续几日都夜瞓啦，跟住又连续几日咧跟埋出去扫街啦，食嗰啲又炸啦、又煎啦、又刨嗰啲嘢。 日日都夜市咁啊？ 系唔系啊？一日夜市咋？几日系喺嗰度即系自己夜瞓啊，做啲嘢咁样咧，所以个嘴冇好到啊，所以唯有翻嚟搭上呢一个立体嘅口罩，立体美丽，哇，几好真系。 但你呢个只系可以防到遮到你个。 哦，冇错， 嗰、那个样衰， 即系为进超而设立 的，即系其实冇卫生作用嘅， 冇功能嘅。 咁你保护咗佢，起码唔使即系暴露喺空气里边啊嘛。你知唔知呢个台湾之旅啊？我见到最多人讲咧，就系话今时今日去到台湾买手信买乜嘢？ 一定买口罩啦， 冇错，真系。 诶、哎，我有先见之明啊、哎！我都话俾听咧，因为佢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品牌咧，喺某大药房咧喺度发售，咁我就 喺度发添埋佢 发售啊！阿李仔冇撞到吓， 犀利啊！我听咗咁多日国语，俾我听翻个港女嘅说话，发愁啊！ 系啦，咁我见到佢咧，即系有个台湾，佢 好开心喎、啊、又。你未听过姨姨讲错嘢咩？ 冇谂住咁早就已经出呢啲招啫。 咁咧喺个喺即系大药房发售咧嘅时候咧，我跟住咧即刻就。直接去 WhatsApp 我屋企人咧就话啦、啊，喂唔该买一扎翻嚟啊咁样， 好夸张 啫。跟住咧佢又真系揾到，因为通常咧啲出口咗嘅嘢咧喺当地咧就好少，可能好少有得买噶嘛。哎佢有、啊，咁跟住我就话啦，嗯，加你大量买，哇，你知唔知价钱啊？一倍啊！平 哦，系佢正常价咯， 地平一倍，啊、因为坐咗飞机嚟啦嘛，系咪先？ 同埋佢正常价咯，我觉得佢起码唔会炒嘛。 系 啊系啊，咁豪仔你有冇大手购入啊？ 喂、哎，我老婆呢啲几咁醒啊！佢咧我都唔知嗱，大家去旅行咧，而家有种新嘅购物方式咧。咁我去到嗰度，夜晚啦 ，check in 啦、啊，我老婆同我讲话，嗱，你去 check in 先，我去攞货。我话你去攞货定你去扫货啊？我话我唔介意你而家即刻去买嘢嘅，但系你冇理由个用字系讲错噶嘛？扫货就扫货，攞货系扫咗，然后攞嗰啲先叫攞噶嘛？ 系， 我去攞货，我哋啱啱一齐落机，我而家先去 check in， 你边度有买过嘢咧？我之前已经买咗啦。 哦， 喺台湾嘅时候，原来佢之前咧已经系咧，佢嗰啲唔知咩便利店嗰度咧，扫咗批货。 然後咧仲會有嗰啲 pick up 地點咧，就可以喺咧你附近嗰間酒店嘅嗰啲即係又係便利店嗰度咧即刻攞。我話你使唔使咁誇張？我話即係你個人未去到台灣， 嗯、 你已經買咗一啲嘢。 我住先，即係佢嗰個便利店係喺台灣嘅。 台灣啊！ 佢喺落機喺個。 佢直情喺唔系啊，喺我酒店隔篱嗰个便利店度 pick up 咗啲嘢啦，已经佢之前喺网上订啦， 网上订， 佢喺网上订咗喺台湾度攞货嘅一啲货品，我话使唔使咁夸张？跟住我话你买咗几多嘢？我话我冇乜嘢嘅， 我买五十盒啫嘛， 唔系啊，口罩啊、面膜啊、嘢食啊嗰啲咧，佢一早订咗，我点解要咁做咧？跟住喂，你唔好理啦。跟住幾個姊妹嗰啲咧就話啦，一早已經訂咗咧就最方便嘅啦，用呢種方法，仲係又抵啊又快捷咁樣咧，驚為天人啊！我終於知道， 咁我以為咧而家可以即係有另啊阿 Chris 你又可以增加咗呢啲咁嘅嘢啦，即係你個旅遊 快到佢唔好買嘢咁樣個。 係啊，琴日我哋先講話我好少網購嘅，但係你講嗰啲又唔使度身啊，又 唔使 即係純 粹 買貨品 啊嘛咁樣，係啊，好誇張啊！ 又 出 同人爭係咪先？ 係啊，咁我今次去台灣咧，仲見到嗱一般嗰啲旅遊景點咧，其實個個都去過噶啦，嗰啲又唔使講啦。我唯一咧就係參觀咗咧三間台灣人住嘅屋咯。入咗去睇， 我哋咁多朋友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就两个朋友，一个就再 friend 楞 friend 咧楞过去，仲啱啱好咧，即系我可以做睇楼团啊，三种唔同嘅屋咧睇晒，一种咧就系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直情系台湾户籍嘅， 系， 咁佢就翻咗佢老家就桃园嗰度咧，即系叫做稍稍乡下少少，但系又唔系乡下得晒嘅，咁咧就系嗰啲好传统嗰啲屋咧，系夸张到点样咧？夸张到佢地下啦，前铺后居嗰啲嚟嘅。但我哋咧香港所谓嘅前铺后居咧，其实真系前门同后门就完噶啦嘛。佢嗰个前铺后居咧系要咁讲嘅，前铺后居。 咁中间系咩咧？大花园。 中间系咪？ 全部 都 系居咯。佢系前啊，应该系啦。咁我已经咁讲，前铺后居居。 我住咗条村喺嗰度咁样。 直情咧，我由佢嘅门口打开入嚟，咁佢系做啲小食嗰啲噶嘛，即系卖啲面啊咁样嗰啲咧。见到有台客喺度啦，咁我谂住推开道门入咗屋企就完啦咁样。跟住我话啊，我哋去边度诶摆低啲嘢咧？我再入嚟啊咁样，再入嚟过咗厨房啦，再入嚟有间屋啦，跟住有个大堂啦，跟住再入嚟咧仲有个庵堂啦，类似嗰啲咧，跟住仲有一二三四间房。 四合院咁啊，你意思？ 哇！如果四合院嘅话，应该有四合院咁样。 咁大啊！ 好长啊，系即系咧，佢嗰条嗰个设计咧，你直情好似 feel 到咧系。是一条长街咁样，哇！ 咁 都 系属于 都 系 你噶， 系啦，我就系都系属于嗰个人。 系啊，即系咧，你直情如果 间庙都系嗰个人噶。 所谓庙即系佢里边摆咗个嗰啲佛堂仔咧， 庵堂 啫，即系佢有个厅，有个厅，咁你就摆咗即系满天神佛喺度，咁然后就可以有个 即系佢规划好清晰咯， 好清晰。 即系呢度就系敬佛嘅地方， 系 啦，呢度咧就系一个小偏厅，呢个就系饭厅，嗰度就系咩 一条长条形咯，即系好似我哋喺二台咧推开道门口咧，由呢度入嚟，二台一台啊，五台啊，普通话台啊，咁样六室，哇！呢度仲系你屋企，哇！仲未到，跟住我厕所喺前面，跟住佢抛咗一句：，唉，香港细啫。哇！咁你讲完啦，真系。 喂，咁但系 一条长龙咁样咧， 但系几多人住咧？咁大喎。 佢哋因为以前可能系家族留低落嚟咧，几房咁样噶，即系譬如佢自己譬如佢阿爸呢度一支啦，跟住佢舅父又一支啦。咁即係可能有兩三個親戚咁樣都聚住喺度咁樣咯，係啊，即係兩三個家嘅親戚， 即 係 好多間房噶咯， 好多間房， 即係其實佢有房出租噶咯，可以。 哦，咁當然係啦，但係佢所謂鄉下地方咧。度度都系噶嘛，譬如佢呢个当系一号 A 单位咧，佢打横就咁长啊嘛，佢隔篱要 A 咪另一家人都系咁长噶嘛，佢全部都系长 型嘅， 全部都长型。 双连房系通嘅，但系又 唔系，总之佢就系一条横跨几条街嘅咁样嘅单位咯。 但系咧，你咁样咧，又令我谂起我喺南非咧，其实住过一个咧，即系租嗰啲咁嘅单位咧，又 系 好长噶，唔知点解头尾咧好似要跑咁样，即系咧我要去刷牙咧，起身咧攰啊，哎呀唔记得攞牙刷添，行翻翻嚟咧要 想刷。 系啊，真系好似行咗五十几、一百米，好大噶嗰啲租嗰啲单位。 系，即系如果阿天你住嗰啲单位咧，你长期蛀牙，因为你太懒，你唔想刷啦。哇，唔好唔记得牙膏，唔刷啦。 或者我做 咗 运动咧，可以喺度。 系啊， 我真系可以咁长咁深入啊吓。 系啊，好开心啊！跟住我谂都系嗰啲啦，桃园咁啊，所以见到个单位啦，不过一定系旧啲噶啦。咁所以因为乡下地方，跟住咧就去咗台北咧。就參觀我另一個朋友咧，佢就係移民咗一個兩三年嘅，咁佢就嗰個地區咧就唔喺台北。 即係正正嗰啲中心咧，即係唔係嗰啲咩？ 嗰啲都唔係啦。 又未去到嘅，但係佢話咧，對台北人嚟講咧，唔當嗰度係台北中心嘅，佢嗰度邊處咧就咩叫做港湖地段啊？咩南港啊、內湖嗰啲咁樣 咧？哦，得佢較遠啲嘅咯喎， 較遠啲嘅啦。 但係嗰個 捷運都 到 嘅，捷運都到，不過捷運去到篤篤站咯。係 啦， 我落車嘅時候，哇！大佬好在日光日白啫。 我哋元朗啫嘛， 係啦， 屯門元朗嗰啲地方。 其實我覺得似嘅，但係佢住嗰地方好正嘅喎，因為新少少咧，嗰啲私樓啦，改啲名係好浮誇嘅。全部都是城堡啦、皇宫啦嗰啲咁名咧，我又 咁都起碼係一個地標名啊，唔係香港嗰啲啊，冇地標名嘅完全 都係嘅，都係嘅。跟住入到嗰個城堡咁樣咧，哇，有曬嗰啲大堂啊、保安啊、屋苑同香港啲一模一樣噶。咁啊， 嗰啲模式都係類近嘅啦，而家開始陸陸續續 係少少咁樣，咁幾好㗎。 會所 係啦，咁佢就新啲嘅，咁佢話佢相對貴啲咯，譬如嗰度佢租嘅啫。都要10,000港幣。 我要啊！而家佢哋啲樓價咧，我聽到即係、我哋喺電視睇到，即係佢哋都會訪問台灣大選咧。啲市民啊，點解你嚟選啊？即係有啲咩經濟，有啲咩想訴求啊？等等嘅嘢咧，佢哋都話：而家啲樓價根本都入不敷支，啲人工又低，但係啲樓價又高，佢哋都有呢啲問題出現。 但係10,000港幣啊嘛， 港幣 幾大先？ 都有，不過有500-600尺啦，佢已經係啊，都 五六百尺啊， 係啊。 咁係咪對於台灣嚟講都係細啊？ 我諗都， 因為佢一般都唔係咁嘅。 佢又唔係真係市區喎，即係佢又遠咗啲噶咯。 佢話嗰度都升咗啲啦，已經。咁佢跟住再探佢隔離嗰個屋企咧，咁然後嗰個就舊啲嘅。 係。 咁就都應該差唔多大，不過咧佢矮啲啦，冇咁大。 即係個樓層底啲矮啲，可能8-10層。 係啦係啦，即係8-10層咁樣咧，但係好過癮喎！我見到咧，佢有個地庫停車場咁嘅 feel 咧，跟住有啲住户咧就直接喺個地庫停車場咧，即係你最驚嗰啲貨，你話鉛嗰啲啦，就咁升上嚟咯。佢又出嚟噶啦，佢個車原來 即 係 可以個 lift 直搭落去個停車場， 有一個係齋停車場嘅 lift 咯。 系啊， 系啊，佢个车就成个上去，跟住个 lift 就咁样喎， 即 系 好 恐怖 添啊！我唔租啊，但系 佢好惊嗰啲咯， 咁样 哇，咁啊仲唔恐怖啊？架车入咗个 lift 里边，佢再落佢地牢， 咁啊悭位啊嘛， 系啊， 可以搭咁样搭咗好多架车，唔系 嗰啲嚟噶，总之佢个停车场喺地库嘅， 我当然， 但系你架车就直接可以驶落去个 lift 度，然后就上， 即系你惊系咪入咗个 lift 之后架车就从自己嗰度出唔翻嚟啊？ 系啊，哇，嗰度又争几千蚊，佢话佢呢啲旧少少嗰啲单位咧就6,000蚊咁样，跟住我一次我睇咗三个啲台湾嘅单位， 系点啊？你有冇啲咩 谂住 啲 咩？系 啦 系啦系 啦。其实都真系几好嘅，知唔知啊？ 几吸引啊？ 几吸引噶，因为佢哋讲嗰啲医疗福利啊，或者教育嗰啲咧，哇，好似讲到，系真系好阴功，仲要嗰个人都系香港自己喺度咁多年先过去噶嘛， 系 真系。覺得好似， 所以兩個世界， 好似同我哋啲船民傾偈咁樣啊！ 唉，你唔嚟一品啦，係咪？係 啦，類似嗰啲咧，你唔嚟一品咁樣，嗰種個意思咯，真係。 唔係，咁啊，即係見仁見智啦。 冇辦法啦。 中人會有即係有想嘅，有人唔想嘅，咁樣大家咪去望下啫。 佢又平喎，講到嗰啲嘢咧，總之短短幾個鐘咧，佢哋幾個嗰啲台灣人咧，化身成為最強嘅移民推銷單位咯。係啦， 唔係咁實係㗎啦，對比香港嘅呢個。物价指数系咪先？你净系讲租楼卖楼已经争一橛啦，佢嗰个钱，佢用翻香港本身赚咗嘅钱过去。 系啊， 咁当然你话去到即系要做啲咩啦？咁啊，另外一样啦，有啲人就觉得好似，哎呀，唔系咁香港节奏咧，又唔惯嘅，唔够方便嘅。 系，我都有 台北好少少嘅可能。 系啊，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噶。开头我都话。啊，咁如果去呢啲地方，因為你都理解到接近元朗啊，或者啲地方，哇，咁咪冇得去蒲咯咁樣。跟住嗰個朋友 仲 係 有蒲嘅咩咁咩？ 唔係，佢就話你有力都瞓覺啦，唔好扮嘢啦咁樣。 咪咯，你夜瞓幾日都爛嘴又剩啦，仲去蒲真係唔好啦。 跟住我諗啦嘛，又係喎，我話都好耐冇出過去所謂蒲嗰啲地方啦，咩尖沙咀、旺角嗰啲幾年都冇出過去，咁就係講到真係。 咁你咪係間唔中先一次，你諗呢方面做咩啫？ 係啊，所以諗啦嘛。咁其實又冇壞啊，佢哋生活節奏慢都幾高興啊，係 啊， 係 啊， 係咯， 戴住個口罩咁樣落對嚇親人啊，唔係幾好啦， 我哋咁 啊，係咯，所以都唔錯。你有冇都試下去睇下樓啊？ 我真係未到呢個階段啦，但係我都有諗過嘅。 佢未周遊列國完係咪？ 唔係，佢每個地方都去睇樓噶嘛。 但係其實台灣我都真係有諗過，因為我都幾中意嗰個地方，最緊要係咩咧？有得潛水啊嘛。 哦， 係啊，我會揀翻啲近啲岸嘅地方咧，咁我都幾開心啊。 真係唔同家裏咧諗嘅嘢就唔同。 系啊！ 頭先我列舉嗰啲咩醫院啊、教育啊、遊樂場啊嗰啲咧， 但我冇諗蒲嘅，我冇諗蒲嘅。 唔係你唔蒲你潛啊嘛， 係 咯， 你 我 諗住 蒲 嘅， 但你潛啊嘛，都好高興我真係。 唔同年紀有唔同諗法嘅都係一樣。 咁所以如果你去揀地點，就係睇下邊度有得潛水嘅咯喎。 邊度有得潛水啦？天氣啊嗰啲，我唔想太凍咯。咁台灣好好啊， 台南咯， 係啊係啊， 齊曬喎。 係啊，我之前有諗澳洲嘅，依家可以順便係去即係。看下啲動物啊，點可以幫到手啊，嗰啲咁樣咯。 哦，咁係喎。 係啊， 靠你啦， 靠我啦，係啊，地球靠。 去到邊處？香港人咧都應該生存到嘅，好似我啲 friend 話齋。香港人嚟喎， 咪就係咯， 你邊度驚揾唔多食先得啊？ 都揾啲傻仔， 咪咯，好啦，我哋而家不過始終都係聚首喺廣播度呢處啦。 你始終要翻嚟嘅， 係啊，又由台妹見翻呢個大台妹啦，我哋，hello， 好好啊，係啊，港台妹啊，真係。是浪费时间，你敢爱听阮讲阮的爱，为怎样一片一片你不知，斗阵的日子啊才天才，无看到爱情有伤。像你讲这简单，为怎样你要离开，我不知。斗阵的日子啊，这天才，无看到爱情有伤害。有你的将来啊，点解拣呢只歌呢？因为咁啊，台湾选完啦，咁啊，当然有佢哋台湾人嘅将来啦。咁佢哋总之做咗决定啦。但我觉得咧，都有好多香港人嘅将来，因为咧去到嗰处咧，我谂你睇报纸都见到咧， 每一个角落，无论是选前选后呢，他们那些大会呢都有很多香港人在这 里。是 的、哦。是啊，你说是记者采访的固然有啦，但有很多呢是真的走去过去即是宣传一些自己香港的理念啊，介绍情况啊，甚至乎攞埋啲道具去打戏嗰啲，好多啫。佢夸张到咧，睇睇下佢上面明明喺度讲紧，喺度即系台湾嘅选举噶嘛，佢哋自己啲对话咁样咧，喺度口号咧，无端端下边有人嗌咗句香港大家常见嘅口号，跟住就有一呼百应。你直情好似觉得哇，原来潜伏咗咁多香港嘅弟兄，潜伏咗咁多人喺度喎，即系哇，你嗰下嗰个感觉咧，就系话即系大家就即刻互相打量啦咁样。 因为讲紧嗰个场地里面嘅人数都唔少噶嘛，位数 系啊，但系你估唔到我一嗌呢啲说话咧，就好多人应啦咁样。同埋咧好得意嘅，你听到咧啲台湾就会隔篱问咧，佢话讲什么讲什么，跟住有啲人就话香港话我不懂啊咁样，跟住我即刻翻译俾佢听咧咁样，系啦。然后佢望咗佢就话：，诶、哎，你香港人啊？我说是啊，你来这里念书的吗？ 哎呀， 你太假 啦！太黑啦个天，真系。 唔系，系咪你都戴住口罩啦？一路都 系嘅， 系咯。唔系即系，因为以前香港人一路有个即系点讲咧个形象就啊政治冷感啊咁样啊嘛。依家咧要进化咗啦，觉得 进化咗， 关注唔系净系本地嘅， 系啊系啊， 台湾嘅都甚至飞埋过去， 飞埋过去系啦，仲有嗰度有参与啊咁样，系啦，所以台湾人眼真系雪亮噶， 系咪好满足啊？ 系咯，好满足，就系嗰句你是来念书的吗？系咪？ 成个出影抵翻咗啦， 成个 trip 抵咗，真系系咯，你都去啊嘛， 系啊， 系咯， 做咩啊？ 你嚟加油咯，搏呢句说话，真系加油啊，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政协常委、新地执行董事郭基辉在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将单程证上限由每日150个削减至75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回应话，单程证的设立是用作家庭团聚，社会必须尊重。他又说，如果现时政府调整这个政策或者是名额，可能会带出讯息，令人觉得将社会某一问题或者现象推向单程证政策，因此并不是政府的考虑方案。 當然而家仍然係每日嘅150個，但係都係按住政策同埋按住需要咧，由內地嘅機關作出呢個審批。譬如過去兩年咧，係冇做到，係冇用盡呢個單程證嘅每日嘅名額嘅，因為亦都希望唔會造成一個現象咧，有係太多人利用咗呢個單程證嘅制度咧，係嚟香港定居。咁所以到今日為止，如果係配偶分隔兩地咧，照我所知咧，都仍然要輪候4年先可以攞到一個單程證嘅名額。而跨境嘅婚姻咧，近年都仍然係喺個高嘅水平，我哋估計大概咧有成1/3嘅涉及港人嘅婚姻咧都係跨境嘅婚姻。上述嘅種種咧都説明咗，我哋仍然係需要有呢一種家庭團聚嘅入境嘅政策。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去喐動呢個嘅政策或者呢個嘅名額咧，就會帶出一個訊息，就係我哋可能將社會上見到嘅某一個嘅問題、某一個現象，而係推咗去呢個所謂單程證嘅家庭團聚嗰個政策嗰度，咁所以並唔係一個我哋而家喺度考慮緊嘅方案。 另外，林鄭月娥有提到，特區政府已經派代表到武漢了解肺炎情況，包括臨床處理等。代表團預計今晚返港，預計聽朝早會召開專家會議，之後向市民交代情況。林鄭月娥在行會之前說，特區政府應對有關情況不會鬆懈，會迅速應變，嚴陣以待和保持透明。她呼籲市民不要掉以輕心，注意個人衛生。林鄭月娥強調，目前香港沒有出現和武漢有關的嚴重肺炎個案，香港現時仍然是零個案，而每日公布的數字是需呈報的個案，但測試之後沒有和武漢肺炎有關。 中美将会在今个星期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中国剔出汇率操纵国名单。财政部长努钦发表声明说，中方作出可执行承诺，采取必要措施避免货币出现竞争性贬值。声明又说，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将会为美国的工人和商人带来更大的经济增长和机遇。美国财政部在半年度的汇率报告中，将中国剔出汇率操纵国名单，只是将中国联同德国、日本在内的九个国家列入汇率监察名单。报告认为，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基本面好转和结构性改革将会支持人民币升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16点，升61点，总成交金额45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2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8.8，升2.4；粤文集团38.05，跌3.25；雅生活服务30.6，跌1.7；小米集团11.86，跌4仙；阿里巴巴225.4，升2.6；中国平安96.8，升1.2；美团点评115.7，系升2.5；盈富基金29.25，升1毫。安达体育75.5，升3.5；中国铁塔1.79，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7，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6点，升176点。港金现价报1431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74美元，卖出153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噶。咁西九龙公路啦，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咧就接近海泥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美孚的美丽道和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方向都比较挤塞，蝴蝶谷道和美孚的美丽道去长沙环道方向挤塞。在新界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葵芳方向，近住城门道一段挤塞，龙尾接近大河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一首好歌可以是成千上万人的心声，它可以鼓动人心，令人在逆境中求全。歌曲可以是抗议、解放和希望。就由法国大革命到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入面，一起看看旋律的高低起伏。点同追寻自由的人齐上齐落，一连两集自由之歌，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黄淑仪。预防禽流感，大家处理新鲜和冰鲜家禽，记得注意卫生。买活鸡嗰阵，千祈唔好摸啲鸡同吹佢哋嘅尾部。接触过家禽同蛋类，唔好摸眼、鼻同口。仲要洗干净双手同用过嘅器具。食物嘅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鸡蛋都要煮熟先至好食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预防禽流感，注意卫生，食得安心。 風騷快活人今日有化身成為紫霞仙子，係因為戴咗個字口，就係咁有霞氣嘅曾志豪。 我啊，系啦，即系一时间接受唔到呢个， 劲咧，叫我紫霞仙子啦。 仲有啊，仲有啊，我知点解今日你准时啦，平时你会迟啲到嘅，因为今日你冇车攞，所以咧就唔会自己掌控时间，就搭翻呢个公共交通工具，看破世事嘅 Chris 梁彦忠。 我哋咁样嚟冧自己嘅咩？我冇车揸，跟住冧咗落你嘅形容上面嘅真系。 因为佢搭公车啊嘛。 系啦。 好啦，今日咧风骚快活人啊，有啊，哎呀，系啊，系啊， 公交啊，不如好冇？好啦，到你啦，系啊，今日俾咩？ 系啊，今日咧，哎，又要有少少照顾我两个拍档嘅桂花田。头火势是啊，两个同一时间离开了直播室，一个就去了放假旅行，一个就去了台湾。佢今日翻嚟，系啊，我哋仲有另一个拍档，佢叫黄耀祖。咁而我而家今日翻嚟嘅拍档，佢叫边个啊？佢咪就系曾志豪咯。 多谢你，台妹，港台妹，甜甜啊！今次去台灣咧，就淨係同老婆出行啦。咁啊，所有啲人知道咧，例牌啊，順便都會講一句噶啦。哇，你哋抌低啲僆仔，你哋安心噶啦，咁樣。咁當然啦，大家都係講笑啫。佢明知你一定係揾人照顧好佢噶嘛。不過都有例外噶噃。我哋去旅行就話揾人照顧佢，但有啲爸爸媽媽咧，可能佢覺得我又唔係去旅行，我去一陣啫，我短短地行開一陣，可以唔使陪住佢都得嘅。是不是呢，今日呢单新闻都是一个小警号嚟㗎，喺香港㗎噃。佢就话说呢，喺大埔翠乐街公园，即係大家左右附近啲街坊呢就见到啦。佢话有一个私家车呢，七人车嚟㗎喎，就停低咗喺路边啦。咁但係上面呢就坐咗一个小妹妹，车门呢就打开咗嘅。个妹妹喺车度系咁喊，系咁喊，但呢再望真啲，车里面係一个成年人都冇㗎噃。咦，咁即係独留儿童在车中喎。咁有冇犯法嘅呢？獨留兒童在家中就話犯法啫，獨留兒童在車中。咁呢個網民呢又好細心喎，佢呢就睇下會唔會佢落去抌垃圾咋，會唔會一間就出現㗎啦，咁喺隔離望啦。過咗一陣真係冇人喎，佢就走埋去呢關心個女童啦。咁知道個女童呢今年我六歲半，咁你啲大人去咗邊度啊？媽媽呢就去咗捉精靈。吓，去咗捉精靈？係呀，佢仲未返啊。好啦，过咗几耐先翻咧？个网民咧，因为见到个妹妹系咁喊咧，佢就喺佢身边陪佢倾偈啦。我谂呢半个钟咧，都已经知道咗佢阿妈捉咗几多只精灵咧，有啲咩 collection 噶啦吓。咁啊，大概半个钟头之后咧，精灵妈妈就翻嚟啦。啊，唔系，系捉精灵嘅妈妈就翻嚟啦。咁然后咧，呢个网民就好好、啊，佢话咧佢都冇同个妈妈理论啲乜嘢，或者指责乜嘢，或者呼吁啲乜嘢，佢走咗啦。咁咧，但系佢就将呢个古仔摆咗上网上面咧，佢就呼吁大家。唔好似呢个妈妈咁样，佢话万一有意外咧，就后悔莫及啦。好，呢、這个古仔讲完，首先如果呢个拍成 API 嘅话咧，系咪可以话哇今次就好好彩咋，下次就未必有噶啦？点解咧？你谂下头先个古仔，嗰、那个车咧就系、是、停低咗喺度嘅，车门打开咗。嗱，我哋唔知道咧，究竟佢阿妈咧系劈低佢嘅时候咧，已经开定个车门俾佢透气啊，定系佢系闩咗门嘅？但系个女。觉得滞或者自己惊得滞，自己打开咗道门咧，唔知咁。但系重点就系、是、当时架车系开咗车门嘅，又得翻个细路女喺度。你谂下几危险先得噶？你唔惊人偷车，都惊人偷咗个女啊？系咪？咁点解你会咁大胆嘅咧？嗱，仲有你头先啲见到个网民啦， 佢好心咧，就同佢倾偈，倾咗几耐啊？倾咗半个钟。咁你谂下啦，如果咁啱得咁巧，佢遇到嗰个坏人，咁点算呢？喂，六岁半，如果佢听到话个妈妈就捉精灵，嗱，我唔系危言耸听啊，佢无端加句，哦，系啊，头先我都见到你妈妈喺嗰边啊，喂，佢叫我带你过去、啊，系啊，佢话想你睇下嗰只精灵、啊，咁点算啊？你话香港冇拐子佬啫，但系如果你真系撞正一个傻嘅，咁点算呢？喂，真系唔系危言耸听嘅、啊，而家真系你遇到一个好心嘅网民，佢陪住你个女，帮你睇住佢半个钟，佢系一个好人啫、啊。你如果撞正有个衰人嘅话咧，咁我谂就唔系捉精灵噶啦，系捉细路噶啦，系咪？咁同埋我都谂唔明，其实捉精灵啫，你又唔系唔带得佢去嘅。你咪带埋个细路女一齐去捉精灵咯，佢喺隔篱又唔会阻到你嘅。我谂你都唔会话我要爬上棵树度先捉到一只精灵噶嘛，系咪？所以呢件事真系匪夷所思嘅。我莫非你惊架车俾人抄牌，所以谂住留个细路女喺度，警察嚟到咧，由于俾面你嘅关系咧，哦，你有人喺度啦，咁啊唔抄你牌啦。呢、這个机会都唔细啊，讲真吓，因为我都知道咧。有啲阿爸阿妈咧，可能佢会觉得喂，系咪都揾个人留喺车度咧安全啲啊？阿 Sir， 你度可以求情咁样，唔好啦，阿妈，即系首先，其实捉精灵都捉咗咁耐啦，个热潮都过咗好多噶啦，你咁长情，咁我都固然系赞成嘅，但系对你个女系咪都应该长情啲啊？所以我哋不如下次唔好玩捉精灵游戏啦，我哋揾捉妈妈游戏啦，捉翻啲妈妈翻嚟，唔可以独留儿童，哪怕在车中嘅。风头火势，如果俾阿 Chris 见到呢个细路女留喺车度，佢会走去同佢讲啲乜嘢咧？佢会唔会将佢嘅旅行经历话俾佢听咧？咁可能都会构成拐带儿童嘅，因为个细路可能听完佢讲之后就话：哥哥，我要跟你去旅行啊！咁翻嚟点算呢？我哋有阿 Chris， 我捉精灵都有一手嘅，我会拎住我部电话交埋呢个细路女捉精灵啦，等佢。变成捉精灵专家之后，我唔可以同佢妈妈一齐去捉精灵啦。 哥哥，你带我去咩地方？点解咁黑嘅？ 我冇带啊，车都有精灵噶，道路都有精灵噶嘛。 哦，系噶，车黑啲啫。 系。喂，今日已经系一月十四号啦，呢、這个一月已经过咗差唔多，已经一半啦。今日咧仲见到咧网上面有张图咧，就讲紧2020年有一个好似嗰啲 pie chart 咁样一个圆圈，你过咗几多个 percent 咧？好似哇，原来已经过咗三点几个 percent 噶咯，咁样。依家谂翻今年开头嘅时候，大家系点过嘅咧？你哋倒数嘅时候嗰日，除夕嗰日做紧啲乜嘢嘅咧？我咧嗰阵时又仲喺南非，好宁静嘅，同一班嘅朋友，一班中学嘅朋友，就喺一个都几清嘅星空下边，咁就好宁静咁样，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耶，咁样就新年快乐咁样啦。喺呢个哥伦比亚咧，都系另外一个人咧，佢都用一个比较健康啲嘅方法去过去嘅除夕嘅。我哋依家直播室入边咧有呢个港台嘅长跑好手阿曾志豪喺度啦，咁咧我哋哥伦比亚咧点啊？跑翻嚟未啊？喺呢个台北 翻嚟啦， 系喺呢个哥伦比亚咧都有话Alejandro 咧，佢都参加咗一个公路赛啊，叫圣希尔维斯特公路赛，就系喺12月31号参加嘅，咁样咁几好啊，系咪一个咁健康嘅方法去过呢一个除夕？点知啊，发生咗一件事，你可以话系一件小事啦。成个比赛咁长，其实都系短短几秒啫。就系、是、但系就影响咗佢成个职业生涯，影响咗甚至好多网民咧都话佢咩事咧？有人拍咗片见到嘅，咁咧佢就系一个公路赛啦，就好似跑紧街咁嘅。咁你可以联想咧，哇，哥伦比亚嗰啲山嗰啲小镇啊，咁有啲嗰啲石嗰啲地啊，然后啲好靓嘅小屋啊，殖民色彩啊，咁样好靓嘅。咁其中一个转角位，呢、這个跑手咧 Alejandro 咧，当时咧系领先嘅，咁同隔篱嘅选手咁样咧就一堆咁样排埋一齐，咁就叫做排前少少咁啦，又唔系话争好远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就要转角。咁就喺转角嘅时候咧，有一只狗。我哋暫且唔知有冇人養啦，咁啊當佢就咁一隻野狗咁樣啦，就喺度好似跟住嗰啲選手一齊跑咁，可能見到哇咁熱鬧，咁多人一齊跑咁多一齊跑下先，咁你知狗好中意咁樣噶嘛？咁但係你知狗實跑得快過人嘅係咪先？仲要呢個一個長跑嘅賽事嚟噶嘛？咁啊只狗一定係爆贏咗呢幾位選手啦，咁就喺呢一堆選手嘅前面，亦都喺Alejandro嘅前面啦。然後只狗咧。就我谂想见到啲跑手哇咁辛苦，佢做紧啲咩咧？咁样咁啊，想走去前面望一望佢哋。于是咧，佢真系变咗一只拦路狗， 就喺 Alejandro 前面嗰度打橫咁樣企咗喺度啦。啊，你估 Alejandro 點做咧？或者你見到呢一個咁嘅情景嘅時候，你身為一個參賽者，你又會點做咧？佢當時咧好本能反應嘅，佢就即刻跑跑下嘅時候咧，其中一隻腳咧個右腳咧就舉起咗啦。你見到佢仲有幾秒運勁添嘅，即係唔係就咁好似順勢跑跑下步就咁就照正常嘅呢個姿勢，係有抽一抽嘅後，一嘢就瞄住呢個狗嘅肚踢咗落去。咁只狗當然就俾佢踢到飛起咗啦，哇！咁樣就飛起咗，可能有一米兩米彈開咗嘅一個距離。咁之後咧，佢都冇阻住呢個跑手，然後就一路就冇再翻埋去呢個賽事嘅附近啦。咁你見到咧呢一個跑手當時咧，佢係冇咁多時間諗嘅，都係得可能幾秒鐘嘅啫。只狗突然間咁樣走出嚟，咁但係都見到咧，其實只狗後邊咧係有位嘅，佢係絕對可以，可能譬如話兜只狗嘅後邊咁樣走咗咧，就唔會踢到只狗，就已經可以繼續跑噶啦。咁呢件事咧又俾人影到喎，咁當然你一來好多嘅呢一個批評啦，咁網民亦都話佢，哇做乜你咁冇愛心㗎？見到一個生命喺你面前，咁你就咁踢落去嘅咁樣。咁於是咧佢見到面對住咁多嘅啲批評咧，佢自己都拍一條片出嚟就講翻啦。佢首先其實佢都有呢個懺悔嘅意思嘅，佢有道歉嘅，佢話咧佢係冇。當時係冇諗清楚應該係點樣做啦，冇考慮好自己嘅行為啦，佢都冇藉口，亦都冇諗住咧去合理化佢所做嘅任何事。佢仲話咧啊，我希望咧可以彌補嘅過錯啦，例如有咩方法咧，可能係再幫下街上面嘅流浪狗啦咁樣。咁但係佢都話咧，不過我又唔會特登擺上網噶啦，即係我而家唔係要話俾大家知我做翻啲好事嚟去彌補自己嘛，即係我自己知道自己做乜咁就得噶啦。啊，咁但係佢又再加咗句嗰陣時。跑緊步啊嘛，你知啦，腎上腺素咁樣上曬嚟，一個興奮嘅時刻，咁啊的而且確冇乜細心思考嘅，同埋咧運動員咁樣佢自己咧跑跑下步咧，都可能會變咗另一個人，可能會比較粗魯啲啊、野蠻啲啊、暴躁啲啊咁樣都唔定嘅，咁啊拍咗個咁樣嘅片去解釋。嗱，你聽到呢個咁樣嘅解釋之後，你會唔會接受咧？同佢合作其中一個品牌咧，都幾大嘅一個國際嘅運動服裝嘅品牌咧，就話唔接受啦。咁啱啱咧就發咗一個聲明，就話咧會終止同佢嘅合作。佢呢個贊助商就話作為一間公司咧，我哋係接受唔到令到動物受傷啦，或者將動物置於一個危險境地嘅呢一個暴力行為嘅。於是咧就決定同Alejandro終止咗呢一個合作咁樣。咁啊，唔知如果你當時跑緊步嘅時候，你面對咁嘅情況，你又會唔會九秒九諗到應該點樣處理先係最好呢？咁樣，哇！我自己跑緊，可能我練咗幾個月就係為咗參加呢個賽事嘅啫。如果因為咁樣一個小事最後贏唔到，咁你會唔會就好唔開心呢？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千軍一發啊，電光火石之間啊，你點樣揀呢？其實某程度上都好反映到你個人本能反應，你個人本身嗰個概念對於呢個世界嘅一啲輕重係點樣擺嘅。有啲嘢阻住喺你前面啦，阻住緊你嘅一啲好重要嘅事啦。咁你会唔会有时间去諗啊点解佢会咁样做嘅呢？譬如呢一个例子啦，隻狗其实可能佢完全佢唔係佢都唔知道你俾緊菜係咪。咁好啦，当时你諗唔到啦。咁但你个本能反应係即刻想唔好阻住啦，你都唔理佢嘅感受就踢开佢嘅话，呢、這个其实都反映咗佢本身个人嘅一种可能对生命嘅冇咁尊重啦，或者觉得佢都唔重要㗎啦，唔係我生命嘅乜嘢，咁佢就是但啦，求其踢开佢就算啦咁样。我觉得咧，无论你系参加比赛又好啦，你系执行职务又好啦，你做紧啲咩人生大事都好啦，生命始终都系最紧要嘅。你平时如果有呢一种观念系培育咗喺自己入边嘅话，咁你做任何嘅嘢都会以呢样嘢行先。希望大家咧都尊重生命，就唔好为咗自己想做嘅嘢，有时咧就蒙蔽咗自己眼睛啦。风头火势，今日继续感受到阿田嘅。无爱啊！今日咧我翻嚟嘅时候咧，件衫潮咗咧，佢即刻教我啊，点样先可以整翻唔潮啊？咁样咁啊，今日又听下田要分享啲咩 tips 啦，桂花田。 系啊，见佢喺我拿住件衫冇来冇去，我想点咧？咁样啊，原来佢一阵间咧做完节目之后咧，继续有工作，要靓仔啊嘛，系咪先？就连隔粒底嗰个位啊，有个接痕，佢都唔放过嘅。所以其实呢个男孩子都都贪靓噶吓。 你讲清楚系佢件衫隔粒底个位， 系佢件衫嘅隔粒底个位。 以为佢隔粒底个位有接痕， 咁系正常嘅，其实都。 但系佢都唔满意， 系唔想烫只佢。 琴日咧喺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咧，如果想啊储钱，你要做几件事嘅啊重温少少啦。嗱、啊，一就系、是、咧，诶唔好谂住成日搬屋。如果咧因小事谂住搬嘅话，你系借唔到钱噶。第二，啊、有冇一个固定嘅储蓄户口咧？啊，如果冇嘅话，快快脆脆开一个。嗱、啊，仲要系定时定候咧要入钱，呢、這个户口系啊有出。啊，唔系有入冇出噶吓。第三咧就系咧吓，少啲出外应酬，咁啊多啲去郊外，咁啊可以悭少少啦。咁第四咧就系少用手机，多望街啊，避免网购。第五咧就系咧少用信用卡，多用现金嘅。嗱，除咗呢几样嘢之外咧，其实咧仲可以咧，有几样嘢仲可以继续分享嘅。嗱，唔知大家咧望下自己，谂下自己究竟有几多个银行户口呢？嗱，如果咧有几个嘅话咧，有，但系有啲咧就真系摆喺度，即系经常都唔用噶。建议你啊将多余嘅户口攞埋啲钱出嚟咧，就取消咗佢，系啦，免得咧俾银行咧啊无厘啦更咧扣咗手续费，你又唔知道，因为你冇理佢啦嘛。咁啊扣咗手续费，咁你无啦啦又少咗钱噶咯。咁剩翻一个出粮出粮啦，同埋恒常支出啦，又或者要扣数嘅嗰啲叫做户口咧。咁啊 ，OK 噶啦，同埋一个咧储蓄户口，头先都讲过啦，只有入冇出嘅户口，因为美国咧有个研究就显示啊，只有一个咧可以只有一个可以用钱嘅户口嘅人咧，佢每年会用少咗10% 嘅钱噶，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啦，喺而家一月开始啦，咁啊试下，咁唔 cut 晒所有户口，剩翻一个恒常支出，一个我嚟储蓄嘅户口，睇下系咪悭咗钱啊？嗱，如果咧，另外就系话啦。如果你加人工嘅话，你真系好开心啦！我替你高兴添，系啦，会唔会好想话俾人知你加咗人工啊？嗱，文章就话啦，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就请你下次加人工嘅时候低调啲，因为咧同事一知道你加人工嘅时候，第一时间讲咩啊？喂，请食饭啦噃！哇，喺如果你做得耐嘅年资耐嘅吓高层人士啊，就算唔系高层人士啊，你做得年资耐嘅，识嘅同事又多啦。咁啊，个个都话诶呢个部门要请，嗰个部门又请，呢个话要请，嗰个话要你请嘅话，你食得几多次咧？因为分分钟你加个少少人工，你加咗人工，但系冇人知道你加几多噶嘛。咁食得几餐嘅话，可能你只系享受得几个月加人工嘅钱噶咋。所以大家都要考虑下，当你加咗人工嘅时候，系咪要话晒俾人听呢？仲有就系咧，你有冇曾经质疑过做乜要储钱啊？嗱，如果有嘅话，烦你改改呢个观念啦，因为唔多唔少啊，都要有一啲危机感嘅。冇人知道几时你会冇工做，冇人知道你会几时有病。嗱，小病就 OK 啊，大病咁点咧？有意外咁点咧？嗱，点都要咧有一啲紧急钱咧旁身摆喺度嘅，储下储下，可能就储到啲钱嚟买楼噶啦。最后就系啦，你要喺静心喺度坐喺度谂一样。你每个月有冇一样嘢系花钱喺啲奢侈品上面嘅咧？嗯，系啦，啊，系咪有好多咧？其实咧，生活上咧系有咧，即系唔少好多嘢咧，即系唔一定要食嗰个牌子，唔一定要食嗰种嘅嘢食嘅，譬如一啲朱古力吓，朱古力好多啦，你唔一定要食嗰个品牌咁贵价嘅咧。可能市面上咧有一啲咧同佢差唔多品质，但系价钱可能平一半嘅，有时间嘅不妨去发掘一下。咁可以咧，将你嘅嗰个叫做咧，嘅钱咧，可以悭翻一半，唔系叫你降低水平，只系希望你可以揾翻差唔多类型嘅时候，可以悭翻钱。啊，悭翻啲钱做咩啊？可以我嚟储噶嘛？希望即系有咁多嘅建议嘅时候，大家喺呢一年度可以储翻多啲钱，傍一身啦。 快太赶多敷衍，就算椅子亦未坐暖，陪着你光阴太短。天真的我有个心愿，一力上原来有多一天，特别赠送的一天。这一天，愿这天轻松一点，放下手中紧张的筋。 入眼，跟你相见。无需赶终点的一天，谈情是今天的特权。完整的将温馨一天奉献。何时为你吐然买支火箭，看看世间何时完，若叫光阴定律亦转情是会怎么发展，只想可以快过闪电，高速飞过时间，赚了多一天。若这一生多出这一天，愿这天稀松一点，放下手中紧张的急件，跟你相见。 3左右。马兴瑞说，去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亦都扎实推进，包括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获批实施先行先试计划。他又提到，港珠澳大桥运营的管理水准不断提升，横琴口岸旅检大楼建成，皇岗口岸启动重建工程。英女王表示支持哈利王子和梅根展开新生活的意愿，英女王和皇室成员举行会谈，讨论哈利和梅根未来和皇室的关系。英女王的声明形容会谈具有建设性，虽然期望哈利和梅根可以完全保留皇室成员身份，但尊重和明白两人追求家庭生活独立的意愿，又同时是皇室的宝贵成员。英女王承认是难以处理的皇室家事，相信未来几日可以作出最终决定。较早前，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发表声明，否认传媒报道哈利计划从高级皇室成员退落嚟，是由于不满威廉的霸凌行为，形容有关的报道冒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4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561亿7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9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6跌2蚊，粤文集团37.65跌3.65，小米集团11.82跌8仙，雅生活服务30.45跌1.85，阿里巴巴225.4升2.4，中国平安96.75升1.15，美团点评115.5升2.4，安踏体育75.3升1毫。百威亚太25.4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103，瑞士法郎8.005，澳元5.359，加元5.954，新西兰元5.152，欧元8.656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06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8.3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4,026 点，升176点。港金现价报14,310元，跌85元。伦敦金汇安市买入 1,539.96 美元，卖出 1,540.5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车多啊，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公路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海丽村。窝打路道去返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对行道。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白雀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如果已递交2020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请你在1月18号或19号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4号仲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姜涛。 你如果着短裤上台咧， 唔会着短裤，死都唔会着短裤。 我记得啊，你话你脚粗嘛，因为花姐都话你好粗噶嘛，条腿 粗啊， 条腿唔粗啊，真系 连埋只脚胶。 呢个房啊，你都喺隔篱嘅咩？可以？ 应该唔系我， 点解可以出？ 我喺你经理，我随时喺你隔篱 嘅。呢个唔系我嘅访问啊！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10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 好似都唔够10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10个，佢系10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10 A 嘅。8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好啦，我哋报个天气先啦，交俾阿 Chris 你嚟试下咧。 好啊，琴日都报过一次噶啦，依家咧，好似暖过琴日少少，依家咧系20度，相对湿度系76%嘅。 系啊，冇错，今日啊，早嘅就放假嘅，今日有豪仔啦，有阿田啦，仲有佢阿 Chris 梁彦忠嘅。 系啊系啊，嗱，从来咧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咧都系叫你唔好乱咁摆啲嘢落个口度食， 系， 例如 手指， 你个头会种一啲咩出嚟话？ 你个头。 你个肚啊，譬如你食咗一个西瓜核， 哦， 我就会种个西瓜出嚟啦。 系啊，树头顶会生棵树噶，会系啊，会 有啲草啊，咁样跟住咧， 头顶生 系啊，佢跟翻嗰个生长嘅原理噶，系啊。 冇啊，我自己喺度谂啫嘛，啊唔知食咗落去会点咧？ 头顶生咯，系啊，嗰啲系咁样噏噶。 喂，系啊，即系佢哦，可能 佢又唔会讲 pat pat 生噶， 系跟翻个逻辑噶，唔会乱摆入口噶。 哦，系 要教道理噶，系咪先？要讲原因噶嘛，唔好乱摆嘢落。口系咪先 好高嘅？细个已经 系啊，所以咪唔高咯，咩都唔摆落口咯，食多啲啊嘛。 例如黑口胶咁样都叫你，喂唔好乱咁食啊。 黑口胶嘅后果系咩啊？ 系啦，你会吞咗之后咧会点啊？ 你个后果系咩 啊？哦，后果会长黑口胶咯，跟住屙咗。 点样话会 唔系啊？ 屙个长口 成世唔出嚟咯。 我嗰个版本系话咧，佢会黐住啲肠咧，黏住咗一柱咁样啊。佢话要开刀做手术噶。我细个就记到而家系啊，唔系你屙唔出嚟一回事，黐住你啲肠系两回事嚟嘅。 唔系咁你唔出嚟， 佢喺里边寄居唔紧要啊，你唔好搞我啊嘛。但系嗰阵时我老豆吓我咧，佢话嗰个香口胶咧，佢话你见到黐立立噶嘛，我系啊，佢黐住你啲肠噶咁样。 系啊，其实听到都好真， 又好合理 啊， 系 咪 先？ 觉得 系啊，所以呢啲恐怖传说咧系有助健康嘅。 系咪？唔系咁你即系令到个细蚊仔系惊咗、审慎咗，咪啱数啦。 其 实 你嚴格嚟講，同咧嗱，你唔好打老豆啊，咪俾雷劈啊一樣噶。 但你唔可以講啲太係啦，你唔可以 一樣啊。其實嗰個對等咧，叫你向善，點解啊？如果唔係就會有天險， 即係有果嘅， 所以佢就叫你喂唔好吞啊。如果唔係三棵樹啊，喂唔好咁做啊。如果唔係咧，搞埋一柱啊。 但係唔可以啲即係真真假假，唔分得太清 嗰啲咯。分唔到 啦。如果唔係咧，你大個真係會以為係咁咧，然後啲朋友就會笑你嚇乜唔係真係會黐住嘅咩？咁樣 唔使驚。當個個阿爸阿媽都咁講嘅時候咧，即係你嗰個鄰居都係咁講 就会信系噶啦， 系啊，我都惊黐肠啊， 人 系啊，唔好指月亮，唔好指月亮做咩啊？ 咁你越迟发现，原来呢个系错嘅，只会越崩溃嘅啫。 系啊，都有啲崩溃嘅。系嗱，咁啊，即系成日都话，哎，细蚊仔唔好乱咁，就是、一来咧要睇住佢啦，同埋成日都话啲细粒嘅嘢咧，唔好俾佢掂到噶嘛。就算你喺同佢一齐玩嘅时候，你望实啲。如果唔系咧，你 啊 真系你唔好俾佢即系将啲细粒嘢去摆喺身体任何一个地方。 是不是 是除了口里面 鼻哥窿咯， 仲有啲除咗鼻哥窿之外， 耳窿咯，系咯耳窿咯。 你有冇成日睇住你两个细路噶？曾潮 有噶，我细仔而家特别中意攞嘢挤落个口度玩咯， 系 呢个挤落个口度玩， 佢会特登咧望住你咧，拎住啲玩具，佢望住你噶，你唔行埋嚟，佢唔喐噶，佢一见到你行埋嚟，佢就跟住吞落去咯。即系如果你 摆落口， 佢真系摆落口噶， 唔系吞嘅未必。 佢系含咗落去噶啦。 因为我 会，你明唔明啊？如果你配剧情咧， 表演欲好高啊！佢真系。 佢嗰配剧情咧，佢直情系宫廷戏嗰啲咧，你咪唔过嚟啊！你唔过嚟，我服毒自杀。你一个就吞落去。哇！我几次都即刻擘开个有掌嘴，我话你仲玩我，次次都系。 买啲嘢其实 咩都好啦， 但系佢唔知可以收埋边度，唔想你攞咗。 简直因为咧就系嗰啲咧间谍，嗰啲革命党俾我哋呢啲咧即系卫队捉住咗嘅时候咧，我唔会交出个名单嘅，会吞咗落去。 所以佢唔系享受玩咗嚿嘢，佢系享受边你睇住佢玩嚿嘢。 冇错啦， 然之后佢再话你嘅时候得到佢注意。 系啦，嗰种紧张嘅快感 啊嘛， 系我都觉得 你望住先食， 兜口兜面去话俾听我 有 可 惜啦，有个爆炸啦。 今次呢件事情咧就唔系。在摆在口里面的。咁呢就係话说呢啲小蚊仔有时都係无无聊聊唔知做咩鬼嘢啦。咁即係会又唔知点解佢会接触到嗰样嘢喎。咁佢就摆下摆哦摆咗耳仔嗰度。 哦，因为耳仔咧有时系少啲感觉噶，即系因为你鼻咧你塞住咗，其实系唔舒服噶嘛，你即刻唞唔到气，即刻剩噶嘛，咁口可能你有一阵怪味啦，或者你会觉得食嘢喺嗰个位置你唔会摆入去啦。 系啦，但系耳仔又好似冇乜嘢咁啊， 同埋细个听古仔都系塞落耳仔噶嘛， 听咩古仔啊？ 边个古仔啊？ 咩啊？ 边个古仔啊？ 咩啊？ 唔知啊？ 唔知、 啊，中国人一定识噶， 塞啲咩落耳仔啊？ 《西游记》啊？ 哦，你讲 你唔知噶 咩啊？孙悟空嗰啲 孙悟空之金刚棒啊，佢会将佢收落变成一支绣花针，然后摆落耳仔里边噶嘛。我细个已经知道呢个古仔咧，跟住哇个耳仔可以缩咁多嘢嘅咩？可以掹碌棍出嚟嘅。 试下啦， 系咯。跟住大个咗，知道个耳仔真可以做咩咧？因为有啲人叫大耳窿啊嘛，塞好多嘢落去噶，好犀利啊！ 咩你撩耳都系用嗰支好长嗰啲嘢噶嘛？其实真系可以慢慢咁塞落去撩耳滑咧。 哇！你又唔好讲啊，撩嗰下咧系几爽噶，即系咁多入边。 夹夹夹咁样拉，哇！诶，佢 够啦， 唔使咁仔细 啦， 系 啦，声都讲埋出嚟， 即系由东隧塞入去，西隧走翻出嚟，哇！真系 系啦，嗱喺大佬咧有个细蚊仔咧入公主啦。 点咧？ 佢又塞咗啲嘢入去里边， 系 发芽， 发芽，塞咗芽菜落去啊！ 有生命噶， 真系啊！ 唔系佢真系塞咗粒豆落去， 塞粒豆哦， 佢塞咗粒绿豆里边， 嗰啲豌豆姑娘嗰啲啊， 系啊，佢唔系豌豆嗰啲，就大粒啲啊，佢绿豆啊，绿豆系会咩嘅？ 绿豆小王子啊， 绿豆带俾你清新感受。 你 细个 都试过即系用嗰啲 棉花， 跟住浸绿豆， 真系 会 种出嚟 噶嘛？佢真系喺里边种咗， 佢塞咗粒绿豆，然后再塞棉花落去啊！跟住自己又种 下，再种，执头淋水。 系啦，啊，里边咁潮湿，啱啱好个环境。 唔使执头淋水，佢冲凉可能都系湿咗水。 温室效应喎，里边 系。系啊，佢阴公猪啊，佢咧即系塞咗去，佢又唔识讲啦，可能又唔敢讲啦咁样。但系咧整下咧，过咗一阵时，即系过咗好几日嘅时候咧，痛啊！阴公猪佢痛得好紧要咧，佢阿爸其实谂住帮过佢嘅。佢阿爸谂住帮佢撩翻出嚟嘅，你知噶啦，嗰、那个效果都系一样噶啦。你越帮就越忙越塞，即系 越 等佢撩 推越入、 啊。系啊，佢就话越撩越入咧，搞唔掂啊。 哦，唔紧要，耳鼻喉通噶嘛，佢将佢推翻个鼻嗰度。嗰边掹翻出嚟 根咧， 系啦，阿仔你等多阵，就嚟通过去啦。 我哋纯粹讲嘅就嗱，大家千祈唔好咁做啊！喂，佢真系佢阿爸咧，越整越入咧，佢搞唔掂当啊。 系 佢原来咧喺里面咧，佢话咧真系咧发咗。 call 消防 ，call 消防。 去睇医生啦，去 call 消 防。消 防真系拉翻佢出嚟，好似混 lift 咁样嗰啲咧，拯救小生命。诶，定系搵树木扮啊？应该 啊？点啊？系 喂，里边有棵植物啊嘛， 可以砍伐树木又 系啦，咪叫树木扮啦，冇乜有冇计先咁样真系。 猪佢话咧痛到佢因诶，即系痛到个嗰个耳仔，因为佢即系耳仔里面咧好细噶嘛地方，咁啲、 哎、 发咗个牙喺度咧，跟住咧痛到嗌救命咧，咁、 啊、 跟住真系冇办法啦，佢真系揾医生，医生真系同佢做咗个手术，同佢整翻出嚟阴公， 所以唔可以就咁拉，真系要做手术。 系咯，你点样整佢出嚟啊？ 咁有冇好好保存嗰个 即系继续等佢发芽嘛？ 唔系嗰个可能系 种大佢啊？ 系啊，喂，以前成日话咧，你喺身体里边练嗰啲丹药啊，可能有补噶，真系细 个睇。睇啲乜嘢嘅，又炼丹又成咁， 都系睇嗰啲神怪小说嗰啲啦，即系可能会炼咗啲补药出嚟。 即系好似你剥咗智慧齿之后 ，keep 翻只牙咁嘅原理系咪咧？即系 keep 咗发牙嗰个牙。 系啦，希望佢继续种牙。 咁你证明咧，即系耳仔窿嗰度咧，系真系一个适合生命生长嘅地方。 系啦，系咪先？因为医生话咧，即系佢话耳道咧，其实都几湿润嘅。 系 啦，同埋咧，即系嗰个暗藏里面嘅环境啊，可能都能够，同埋嗰粒绿豆咧，那个发。牙嘅生命力好强咯， 系咯， 佢都发牙， 好犀利喎， 系咯，佢要随手揾到一粒可以发到牙嘅绿豆啊，即系唔系咁绿豆沙摆一粒落去喎，应该 系咯。你咁你细个会唔会阿爸话俾你听？其实咧，真系以前有啲人咧，佢系因为长期咧，即系塞咗落去啊。中咗， 长期塞咗咩啊？ 长期塞咗啲种子落去，咁、 啊、 最屘出咗嚟咩咧？ 系啊， 出咗啲云耳咯， 哦、 黑木耳咯。 秒咗你嘴啊！你 去歌啦， 你见唔见得啲九十后秒咗你嘴啊 ，Uncle？ 黑木耳同云耳系咪两样嘢嚟噶？ 系啊，系两样嘢， 系两样嘢嚟噶，都系耳仔 嗰啲 种出嚟噶， 系啊， 系 咯，摆粒雪里面咁样有啲咩啊？ 有雪耳咯。 今天共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戏，冚吻细声说，做我内子，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落。 最深处是我地址，小小玩意问着彼此名字，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次完美情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为人伴意，还在没名分手指，醉意一世穿一次小玩意，是女人的大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没名分手指，今个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才明白原来醉。 就千祈唔好塞落耳仔度啦吓，不过你买多几粒都唔介意嘅，彭玲嘅小玩意啊。 嗯、好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8咧，我哋今日咧有少少嘅呼吁，咁啊，由于咧之前嘅我哋有一个叫做同行抗毒快活人咧，我哋一个活动咧，咁啊去到东华三院粤丰成长中心啊，上次嘅活动咧，我哋就因为一啲事情咧就 已经旧年啦，已经 系啦、改咗时间，咁啊由于咧即系因为改咗时间咧，未必配合到之前我哋嘅呼吁嘅听众啊。咁佢哋咧就未有時間嚟到啦，出席啦咁樣嚟緊咧，今個禮拜六啊，1月18日係啦。几多时间系？ 我哋重新招募， 呢个上午11:00至到下午1:00， 冇错。咁啊，地点咧系东华三院粤丰成长中心啦。不过唔紧要嘅，你可以喺我哋呢个九龙塘咧嗰度出发嘅。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嗱，我哋有啲咩玩呢？咁到时去到咧就有我哋几个 DJ 朋友啦，我同阿田啦，咁亦仲会有阿 Kitty 莫莉啊，仲会有咧Artist 啊刘子石咧一齐同你去咧。我已经听到佢哋去嗰啲打 boxing 啦，因为想体验一啲活动咧，即系你想见到桂花田着住嗰件。 你哋系咪都会打？ 其实会一定会系啦，会 我唔知有拳套， 成个 我唔知有拳套喺咪到到 咧，系啦，成个拳坛嗰个位置有咁多唔同嘅岗位，总有个适合我哋嘅。 我要可以讲一二三 action 咁样， 系啊，哇，好在我几惊佢仲举牌嗰个，唔得啦， 即系有画面啊， 嗱，即系我哋可以自己拣嘅，你想阿田啊 Kitty 定莫咧仲举牌嗰个，劲啊！犀利啊！ 定系想话 Kitty 莫莉同阿田边一个同你对？ 系啦，但系仲有刘子石喺度嘅，咁所以咧，因为我哋都希望透过运动咧，等大家咧有一种咧即系坚强嘅意志咧，就抗毒嘅。咁啊嗱，参加朋友好简单嘅啫，咁咧就每个听众咧，你就即系可以咧带住你嘅最多咧就吓即系四个家庭成员嚟啦。咁啊，嗰啲家庭成员咧，你唔使一定系话咧阿爸等阿妈嘅，舅父都得啊，大伯都得嘅， 叔伯兄弟啦， 叔伯兄弟都得嘅，家人关系啦。嗱，不过咧唯一一个少少嘅条件。就是因为毕竟咧拳脚冇眼啊， 是 即系如果你年纪太细嗰啲，譬如话咧手抱两个月嗰啲咧，咁佢举牌就睇唔到噶。 我哋都唔建议六岁以下，即系譬如你有小朋友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咧，都唔系好建议唔好意思嘅今次活动，因为比较激动啊， 比较激动系啦， 拳脚好似话斋冇眼， 拳脚冇眼 系啊。虽然甜甜会保护你， 冇错，佢会戴好大个拳套嘅。 我哋未有咁多人手抱系睇住你细路。 系啊，咁如果你话咧年纪大嘅朋友咧，嗱就咁样嘅， 试行 判断咧，你觉得你嘅体能应唔应付到啦？譬如可能你本身系武当嘅传人，太极张三丰，今年109岁冇问题。 跟住咧，你老婆 系啦， 50年前啊嘛， 系啦，唔系咁啊，即系总之，如果系老人家嘅话咧，我提醒佢咧，真系又要自己考虑下咧嗰个身体状况，你会唔会可以都做到咧？因为可能去到现场咧，大家都希望咧都有一两下温摩、 搓 摩咁样嘅， 希望大家可以试下 boxing 究竟系点样嘅一回事啦，咁样都有啲动作，我哋都需要大家去参与下啦。 放心，到时有专业教练指导嘅，个专业教练咧人名我哋唔讲，但系总之唔系我哋几个，咁就好放心噶啦， 系啦， 嗱咁啊，所以咧，如果你想参加。朋友咧，嗱，记住啦，1月18日星期六嘅时间系11:00至到晏昼1:00嘅。如果你得闲有兴趣嘅话咧， 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答啱一条问题就得噶啦。不如阿 Chris 你问啊， 条问题系今次活动嘅体验咧，系体验啲乜嘢运动咧？ 哇， 好难啊，真系， 系啦，答啱咗嘅话就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参加呢个 boxing 游戏啦。 系啦，咁究竟个活动系乜嘢咧？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随时可以打嚟噶啦，系咪？ 而家可以打嚟啦， 同 行抗毒快活人啊，吓！ 系啊，呢个世界咧好多嘢要招募噶，好忙啊！依家咧招募紧我哋嚟参加呢一个，我依家唔讲得噶啦，系咪？因为有啲人嚟答问题。 系啊， 呢个体育项目 咩？你可以讲翻你同行抗毒快活人嘅活动啊？ 系啦，日本方面都有个招募。 是咩？ 系啦，有人招募要找一个女朋友。 哦 ，OK。 系啦，咁啊呢个可能平时周围都见啦，先招募女朋友。但系今次佢有一个好特别嘅条件啦。首先咧，好吸引嘅，呢个系一个44岁嘅日本富豪。 富豪， 富豪，佢系一个时尚电商嘅一个创办人。 哦，好。 系啦，咁咧佢叫前泽有作啊。 系系。 咁咧就希望咧就揾一个年龄20岁以上嘅人，一个叫做佢嘅女朋友啦。 要我 OK 喎？ 系你 OK 啊？你中咗啦。 唔系20岁以上嘛？ 你佢个下限。 其实佢有几个？佢有几个，佢有几个条件嘅，睇下你中唔中得晒啊！佢话佢先去讲先，佢话孤独同空虚感慢慢涌现。 哦、 我想做嘅一件事系持续去爱一个女人。 哦 ，OK， 呢个心情嘅表白胆打动到你啦， 系、都打动到啊， 系咪啊？ 边个孤独啊？ 佢话佢自己孤独啊！ 我以为佢要征求一个孤独嘅女人。 唔系啊，唔系啊，佢持续佢自己都好孤独，佢所以希望咧，佢想去持续去爱一个人啊，佢唔想一个人啊。 系啦，但系你唔系就咁普通20岁以上就得嘅喎，你有少少条件嘅，你要 讲 太空有兴趣。 我对太空有興趣， 我咩太空啊？突然间， 真系就咁太空咯，系咪 ？Space 啊，上到去啊，真系。 我对太空有兴趣，我都 得唔得？ 得，我成日发白日梦嘅，应该飞啊上去。 我啱啱想问，唔系云游太空喎。 最中意边个星球？边个星体？ 系啊， 系 咯，系啦。 最中意太阳神，系啊。 嗱，仲要祈求世界和平。 我有啊，有啊，二世嘅生日愿望嚟嘅。 系啊，点解咧？点解要对太空有呢个兴趣咧？咁样，因为佢要征呢个女朋友咧，同佢一齐。上月球 哦，佢要移民去月球啊？ 唔系，佢系一个本身自细已经对入呢个月亮非常之有兴趣啊，好好奇嘅一个人啦。 阿展啱啊，佢系嫦娥月球嚟噶嘛？ 嗱，你又代入咗嫦娥，又即刻另一个画面。 系啊，啱啱我喺月球嗰度嚟噶。 系啊，但系佢咧，佢系呢个福布斯咧评估佢身家有36亿。美元， 但我哋呢啲唔系讲钱嘅，即系 讲个感觉。排第14啊，呢个最富有嘅人物啊， 系啊，真系唔系讲钱啊，讲美金嘅啫。 系啊，系啊，佢至少就呢个深爱呢个月亮。 44岁已经系福布斯排第14， 系啊，系啊。然后咧，佢系希望呢个搭呢个太空船咧就上月球啦，就成为第一位绕月飞行嘅游客。 佢咁冇本嘅咩吓？ 系咯。佢上一上去个女朋友个任务咪就完成㗎啦返到嚟之后。 其实冇㗎佢个任务其实佢本身自己嘅咋嘛佢而家想请到一个女朋友顺便就私定埋中心。 佢搵个 盘喎。但係我持续地爱喎、啊、但个月亮旅程返嚟之后咁佢条件仲需唔需要继续 呢 持续地爱㗎啦。係呀。佢话佢已经用咗大约1/3嘅身家去包咗呢一个全球第一个飞去月球嘅船票㗎啦。 哦 okay。 係呀嗱讲埋啦佢招募呢截止时间是1月17号啊。 咦再几日 再我哋同通读喎。 对呀、 之后呢佢就会在3月前就会选出呢个心上人啦。 嗱你自己揀啦去搵个富豪去月球定跟我哋去东华三院嗰度打波绳啦。172388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已经派代表到武汉了解肺炎情况，包括临床处理等。代表团预计今晚返港，预计听朝早会召开专家会议，之后向市民交代情况。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说，目前本港没有出现和武汉严重肺炎有关的个案，特区政府应对工作不会松懈，会迅速应变，严阵以待和保持透明。被问到为什么代表团在武汉的行程不公开，林郑月娥说，今次是由国家卫健委安排的考察活动，不单是香港，当中亦都包括澳门和台湾代表，主要是了解当地怎样处理疫情。他说行程不是保密，在考察员掌握新资料之后交代。 有報道話，監警會已經完成撰寫首階段檢視報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會之前話，唔知道監警會檢視報告嘅內容，亦都唔會回應有關報告內容嘅揣測性報導。佢強調重視監警會嘅工作，而監警會早前已經表示喺完成報告之後會向佢提交，政府會喺研究咗之後再作回應。至于是不是仍然认为无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就说已经反复多次讲述立场，并无补充。农历新年将至，三间发钞银行今日起提供各款面额的新钞和迎新钞给市民兑换。在旺角汇丰银行外，朝早大约七点半，已经有大约200名的市民排队等候兑换新钞。汇丰银行朝早安排职员在场协助排队的市民。职员表示，银行因应人流作弹性处理，提早给市民入内排队。汇丰亦都有设立特快柜台，提供总值3000港元的新钞兑换套装，包括是100张20元新钞和20张50元新钞。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假如中东地区局势未转趋紧张，在乌克兰客机坠毁事件中的加拿大死难者就不会丧命。杜鲁多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他显然希望在美军击杀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的行动之前获得知会，但美方最终选择事前不知会盟友。杜鲁多又说，将尸体运送回加拿大可能需时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伊朗日前承认错误击落一架乌克兰航空客机，导致超过60名加拿大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听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交通消息， 财经消息。恒生指数报2886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65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3.2跌3.2，阿里巴巴223.2升4毫，粤文集团36.9跌4.4，小米集团11.68跌2.2，盈富基金29.1跌5仙，中国平安96.3升7毫，雅生活服务30.45跌1.85，美团点评114.8升1.7，建设银行6.77跌3仙，安达体育75.15系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872。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2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427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9.91美元，卖出154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道路工程啊，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啊，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近住康乐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喺花园道口。 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咁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不法分子近年会在社交媒体登招聘广告，用免费旅游或者少量酬劳去引诱年轻人帮他们跨境贩毒，亦即是俗称的冲关猪。 不法分子会哄啲年轻人，例如话你个样咁乖，过关唔会俾人查嘅，又或者话啲货物冇问题。好多年轻人因为想搵快钱、贪心，加上心存侥幸，因而堕入陷阱。 同大家分享一啲相关案例啦。早前有一位15岁嘅香港少女，由内地将重近17公斤、市值2000万元嘅可卡因贩运到香港，最终被重判17年半监禁。 又好似早前有三个90后香港男女前往泰国嘅时候，被当地海关发现行李暗格藏有约值1100万元、重约12公斤嘅怀疑可卡因，涉嫌贩毒。一旦罪成，根据当地嘅法例，佢哋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噶。 年轻人为咗一时之快，冇认清楚后果，令到佢哋嘅青春岁月要喺监狱度过，赔上前途，代价非常沉重。 而在香港，根据危险药物条例，任何人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元同埋终身监禁。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啊！ 以上资讯由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咁我咪冇位俾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咁你用杯暖油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同埋所有嘅痕迹一笔勾销噶啦。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 好啦好啦，阿田又翻嚟主持呢个小确幸嘅大局啦吓。 又唔系话主持呢个大局嘅，所以可以有啲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唔系啊，你每日都确幸我噶，佢有个烫衫啊，嗰啲衫巢咗点算啊，嗰啲咁。 开心嘅嘢啊！ 啊，唔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有啲嘢咧，有时生活咧里面有啲嘢咧，哦，原来即系少少嘢嘅时候咧，少少事可以多多提醒咧，其实又可以几好噶。 今次系关于咩嘅咧？ 例如。今次咧系啊，有个报告咧就系讲紧洗衣机， 洗衣机 系啦，家中个人都应该嗱， 應該有部洗衣機啦。咁當然啦，而家啲屋細嘅時候咧，就未必有洗衣機位噶啦。 可能個洗衣機喺樓下個自助洗衣店度噶啦。 哦，係啦，就變咗喺嗰度啦，咁樣。 我都經歷過呢個生活，嗰陣時住呢個宿舍嘅時候喺外國，咁你攞啲衫咧行五層樓梯落去， 嗰啲 係 青春嚟噶嘛， 係好熱血嘅。 係咯， 係啊， 嗰五層樓梯來來回回，然後等嘅過程裏邊就會幻想有個 roommate 出現嘅時候， 就播呢只歌啦。呢個時候 係啦，係啦，然後仲要一跌就跌咗個 bra 出嚟，哦 ，sorry 啊。 不好意思啊，幫你執， 哎， 唔使啦， 我哋兩手一齊一碟 啊，哎呀，呢條我條底，係 啦 係 啦，咁啊洗衣機咁啊就家中裡面每人應該有一個啦，咁但係洗衣機係咪成日換嘅咧？你哋 唔會啦， 我諗下點解如果係要成日換嗰啲啊，點解會成日換嘅咧？係咪你用得唔好咧？ 哦，襯翻間屋嘅顏色啊， 哦係係啦，嗰期轉啦，轉個 tone 啦，係嘛？ 嗰期唔興戴眼仔啊，我都唔戴戴眼仔 con 啊，換咗佢係啦係啦， 我又冇乜印象真係換喎， 除非壞嘅啫。 系啦，因为我仲同阿爸阿妈住啦，咁阿妈主要就系主理洗衣机嗰个啦。 哦，当然啦，主导嚟噶嘛嗰个。 系啊，我又真系唔觉话有啲乜嘢即系变过，一路都系咁。 我认真，我即系咁耐咁大个咧，可能都系真系用过三部洗衣机 嘅。系 即系以前系讲紧旧式嘅咧，系嗰啲 揭顶式嗰只。 啊，揭顶唔系啊，揭两个顶添啊。因为咧以前旧式嗰啲洗衣机咧，系一边洗衫，另一边咧洗完之后咧，洗 水。 洗完之后哦佢完咗啦，跟住呢你又将啲衫揈去隔离嗰个桶嗰度呢就揈干㗎嘛。即係佢二合一啦叫做。 你见过呢款未啊？ 未 啊。我细个都系用呢款呢，我觉得好震撼㗎，因为点样震撼呢？你可以打开个盖呢，你睇住佢喺度洗嘅时候呢，我个创作幻想呢出咗嚟，因为我见到呢喺嗰个漩涡里面呢，咁啲衫咪受到气压呢咪卷起咗 爆出 嚟㗎嘛。跟住我就觉得鲨鱼鳍突咗出嚟啊，好刺激啊。我就见到哇直情好似嗰小海洋里面呢，哇海洋公园喺自己屋企度啊，咁样哇几正啊，真 係。咁样感觉。 对囉。其实我正常都系知优儿童嚟㗎，咁都諗到真 係。係啊係啊。 我 嚟 IQ 博士争少少㗎真係。 好啦，跟住继而呢就咁已经二合一啦，即系唔会有另一格呢我嚟即系自己將啲衫擺落去乾衣嗰部分啦，咁啊，將二合一嘅乾衣嘅，但係都係揭頂嘅。咁跟住咧就係嗰啲大眼仔啦，咁樣係啦。咁啊，而家通常都係大家大眼仔多噶嘛， 為主啦， 係咪啊？ 我而家先知佢叫大眼仔啫， 係 啊。 咁一向你叫佢 洗衣機咧，因為我叫佢洗衣機都係講，我知有一種係個頂揭嘅，另外一種就咪就係側門，好似平時開門 揭 完 係 啦咁樣咯， 完全都叫大眼仔啦咁。好咁啊，但究竟啊洗衣機點樣可以保養得佢好啲咧？ 唔好洗咁多衫。 第一真系 系啦， 真系唔好洗咁多 衫。 唔系嗱，唔好洗咁多衫系啱嘅，不过唔系叫你少用。 系咩叫做咁多咧？ 系啦，因为洗衣机有容量噶嘛。 系 系啊， 如果你譬如过咗嗰个容量。你即係譬如佢有分幾多 kg 咁樣噶嘛？你要先了解你個洗衣機究竟可以洗幾多升嘅衫。 但你唔會計噶嘛？譬如你有 即係有個磅喺度咁樣。 即係如果我叫你換算啦，十條底褲加廿個 bra 係幾多 kg 啊？係啊，你 有個表 噶嘛？ 計翻我每個成0.2。 係啦，通常嗱，即係我自首嘅，你幾時覺得佢係已經超負荷咧？就係你閂 唔到 門啦，或者你覺得哇咁慢嘅轉唔喐嘅嗰陣時試過。 咁太慢啊嘛，閂唔到門。 唔係我試過嗰陣時咧，閂到門，閂到門，但係咧佢轉得。好慢啊！咁嗰陣時咧，我記得細個就試過打翻開咧，掹兩條牛仔褲咯，一定牛仔褲最重嘅。 係啊 係 啊， 跟住咧就佢已經搞埋一轉啊嘛，哇！係咁扯佢出嚟咧， 即係你 feel 到佢轉到好吃力啊， 轉到好吃力啊！佢話俾你聽，我轉唔喐啦。 所以咧就唔該大家咧去計下咧，你究竟每次咧洗衫，其實你有洗衫籃噶嘛？應該 洗衫籃咁點啊？ 咪即系话你会有呢个叫污物啦， 污衣篮 啊叫做系啦，咁你嗰系一个容量嚟噶嘛？ 个容量几多？ 系啦，咁啊就系话根据你个洗衣机几多，你咪应该买翻个大定细噶咯。 即系你要再换算另一个， 系啊， 你再换算多一个5kg 嘅洗衣机，再配一个6kg 嘅洗衣篮。 嗱，冇本嘅咁樣， 因為其實兩樣嘢，我見到，因為講緊過重，同埋講緊個容量，係講緊個體積啊嘛，即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塊嘅嘢，但係好輕噶。系咪即系譬如话牛仔裤咪会细块啲都会重咯？ 系啊系系。 系咪即系佢嗰个密度唔同啊嘛？ 啊呢啲理科生佢啊就突破盲肠啊！所以如果用桂花田嗰个讲法咧，我哋以后每次洗衫咧都要先磅几次。 系啊，自己磅下先。 唔系仲要攞个砝码咧？等等，抽翻喺呢条底裤先。 系啊，真系啊！ 啱啱好够啦， 用砝码咩年代？ 争少少，争少少，唔好嘥，唔好嘥，唔系，最重要话咧，唔好嘥嘛。喂，可以挤多两条嚟，挤多两条嚟。 因为咧，我自己即系会洗衫嘅时候咧，咁我都会当然睇个容量，因为我觉得太满就好似豪仔讲嗰样咯。哇，佢转唔喐，好似咧，你觉得洗完之后咧，佢成个机嗰个嗰啲衫嘅。 分布咧係冇喐過嘅， 係啊係啊， 你就覺得係唔乾淨， 佢只係浸水啫。 係啦，咁所以我就會拎翻啲出嚟，係純粹俾個空間佢可以運轉下。 係啊，嗱，總之嗱，洗衣機咧嘅容量咧都好似我哋同我哋食嘢，同我哋食嘢一樣，七成。 OK， 係 啦，食七成飽。洗衣機咧就算佢有即容量大，你都係俾夠七成佢，俾翻啲空間佢啊嘛。 Okay, okay, okay. 你俾空間佢唔掂當啦。第二就係咧就話啦，你係咪覺得洗衫嘅時候咧，哇落重佢住，落多啲洗衣粉就好。 是的，我都会落倾向多的。不过现在用少了洗衣粉，有人时用那些洗衣液那些， 哦， 是那些更衰，他就这样倒呢，跟住又 倒咗几多啊？ 系又倒喺嗰个盒仔度啊嘛，佢倒盒仔度，盒仔好大噶。我每次觉得倒咁少会唔干净咁样。 我都有咁样谂，尤其是咧开头用嘅时候咧，喺外国嘅时候咧，因为嗰个咧仲要冇一个格。即係依家嗰啲係有個格，話嗰啲差唔多滿或者有線咁啊，到就係咁啊。咁先好似我記得有用過一部咧，直接落落嗰機衫入邊嘅。 哦， 係 嘛？ 咁啊，咁落幾多好咧？ 咩？咁人哋個殼噶嘛？ 唔係啊，咁但係你會覺得今次我大機啲，我一私人醒多佢三分一成。 係啊，或者今次污糟啲。 係咯，啱啱行山喎，落多少少先。 會㗎，會㗎，會㗎。 啊，唔係，咁你當然啦，你嗰啲衫誒，即係比較污糟嘅時候咧，你係要落多少少啦。但係落個容量咧，你都跟翻咧佢嗰個洗衣粉裡面嗰個指示先得噶嘛，即係話譬如有幾多機衫，你譬如你一撳個洗衣機，哦要用40升水喎，咁你佢會有翻圖顯示話俾你聽，你要落幾多容杯嘅簡易啊， 太仔細啦，洗衣液同埋粉。你信唔信冇人计啊？ 实验咁样啊？ 你信唔信佢 唔 计？ 唔系嗱，今晚睇如果多咗会点先？即系如果太多 嗱，佢话长期多，即系系咁落嘅时候咧，你会塞住咗嗰个叫洗衣机嗰个口啊，即系嗰个度。咁你就跟住下次，咦？点解我啲洗衣粉开咗机，但系仲啲粉仲喺度？ 呢个咪抵咯，洗两次佢可以用到。 即系通翻就再用翻嗰啲再洗。 即系咧，如果你落洗衣粉咧，落到一个地步，你发觉咦，好似打咗个芡咁样。 系啦，黐地喎， 佢哋芡个 level。 到玻璃片出嚟，唔得掂咁样。 今日得物无所用啦，系咪？ 啱嘅，啱嘅。 啊，仲有，如果你系用大眼仔嘅话咧，或者系我谂大眼仔系应该比较因为佢个要密封程度好紧要啊。 系。 因为嗰揭盖式咧，佢嗰对门咧叫揭盖嗰个盖咧比较轻巧嘅。 系 啦，咁啊，好似 因为佢唔会倒泻噶嘛，你盖喺上面啊嘛。 佢一个龙卷风先会扯到啲衫。 冇错，系啊。 比较嗰个叫做密实度啊，密封度咧冇咁高嘅，咁。但系佢话大眼仔咧，你哋系长期闩门咧，定系长期开门咧，定系长期半掩噶？ 啊，我阿妈咧就我见到佢每一次都系半咯，即一定会开个罅出嚟嘅。 系啊，我屋企都系喎，但我每次都帮佢顺手关门。 我阻住啦咁。 系啊，我仲觉得话佢唔冇手尾噶，闩翻佢先啦，真系坚啊！系啊，我真系惊佢。 系绑埋 lock 埋嗰啲噶。 佢唔系佢不嬲半掩嘅，但我一入厨房咧，即系系啦，我个人整洁喎，系咪先？有口皆碑啫，就会将佢闩咗佢啦。 我阿妈咧直头会攞一个凳仔咧 挡住佢，我唔俾佢闩啊！ 话俾你知，特登就系要 hold 住佢有个罅嘅，要通风嘅。 哦，系咪因为 啱唔啱咧？咁 系咪因为洗衣机里边都有啲神明要供奉嘅咧？ 咩啊？ 即系所以要唞条罅， 可能都系嘅。 咁应唔应该闩门咧？ 干净神。 唔系啦，其实咧佢就话啦，佢话应该咧嗰个叫做洗衣机嗰即系大眼仔嗰只啊吓，系唔好长期闩咗佢嘅。 点解啊？我惊有细路会爬入去。 咁当然啦，如果你有细路嘅时候，唔该你喺度即系做足一个安全嘅，可以整个安全扣噶嘛，系咪先？即系有啲 扣住个细路，你意思 系啊？ 啱有道理 啊，靓仔你 喺个厨房门口已经 block 住咗。 有啲扣咧系可以黐住嗰个门，同埋黐住嗰个机身嘅，咁啊中间有少少空隙咁样。 系乜咁得意？ 有扣噶， 系啊，有 洗衣门扣噶， 唔系有啲卖嘅嗰个扣，我意思话你贴住部机或者贴住个门咧，中间有条罅咧，佢点拉都拉。唔得开嘅，闩就闩，就当然啦，你大力梗系闩到啦，但系起码嗰个位置嗰度唔可以拉得开，个细路咪入到去咯。 但 系 有 条罅， 我有条罅嘅。 系啦， 或者可唔可以黐过嗰啲烧烤网咧？吻过喺上面 咯。唔系，其实嗰啲门塞咧，你可以摄住到木门，咪等佢唔好直接即系撞埋墙啊，有少少罅位嗰啲啦。 咁点样固定佢咧？ 咪你摄喺嗰个 开啊嘛，佢一惊就 开啊嘛。我知啊，摄喺个大眼仔嗰个位度咯，咪。 塞住佢咯。 个大眼仔系离地，跟住系圆形，咁点样整？ 咩道门、啊？你打开道门啊嘛。 哦，即系大眼仔中间嗰个位，个卡个位啊，即系话嗰个拉嗰、那个。 唔系，唔紧先，揭晓咗先，闩唔闩门啊？应该其实、 啊、可以唔使闩门 嘅，系唔使闩门嘅。 系啦， 因为 咧费事噏住喺佢里边咧，好、多菌喺度嘅。 原来唔可，即系反而唔闩门系好啲嘅。 系啊系啊，因为你都要通爽翻噶嘛，因为你里面有菌嘅时候，你摆啲衫喺度洗，好似越洗越污糟。 所以我哋啲阿妈原来系啱数， 因为谂下入边系一个好湿立嘅环境嚟噶嘛，咁你我谂开咗通爽啲，咁唔系入边就可能会即系好似好霉咁嘅感觉咯， 就会生嗰棵绿豆出嚟， 系啦，就种咗啲嘢出嚟喺里边窿到，你知好多窿噶嘛， 系啦，有时有冇嗱，即系摆嗰啲，讲紧都系讲紧大眼仔啊，因为揭盖式嘅嗰啲咧，即系比较方便利落啊，因为即系你睇到晒摆晒嘢喺度咧，你就冚盖就得啦嘛，因为你冚唔到盖，佢唔会喐噶嘛，嗰部洗衣机。 系 啊，系啦，都几好嘅。咁但系问题系嗰啲大眼仔嘅时候，你塞啲衫入去，有冇试过？ 系 将嗰啲衫其实都未摆得晒，你就嘭闩门咧。 呢、這个就少啲， 即 系 漏咗啲。 系啦，即系 因为佢有啲 车门啊， 佢有啲罅噶嘛。 你有冇好似搭地铁咁样咧，摄咗一半衫袖喺出边咁样嗰啲啊？ 系啊，又或者系摄咗啲物咧喺啲罅度咧，其实都唔得噶。 哦，咁呢个我就 其实你冇自己洗衫噶， 我有啊，咁、但系我呢、這个我会即系点讲咧，一定系一霎去先咯， 系啦 ，即系你一定要确保， 有好少会突咗出嚟嘅， 系啦，嗱有时你真系唔知啊，心急得滞，可能有啲 可能可能 洗嗰啲叫做被单咧，未比较长嘅，可能有条被嘅你又唔知系啦，咁或者物咧又可能摄咗条罅度，你又唔知咧，总之一定要 check 清楚。拱晒入去里面嗰个铁即系嗰个叫铁嗰个旋转嗰个滚筒里面，你先好闩门。 我反而系相反喎， 系我知攞漏咗， 系啊，有只物漏咗喺啲罅度，又唔知摄咗喺边咁样咧，系啊，跟住即系无啦啦，因为你住 dorm 咧，嗰阵时住宿舍咧，又冇咗唔知上手， 有 又有只咁乜嘢咩嚟噶？ 系啊，因为我有一轮咧装修咪出咗去住嗰啲即系酒店式公寓嗰啲乜鬼咧，佢又有洗衫桶啊嘛，我摸过几次咧，上到先发觉，点解我唔觉得我有呢对物嘅？ 系 咯，唔系阿仔喎，跟住望下。点算咧？真系 单土啊，仲要系 跌翻落去下边条罅度，跟住。 由于落去都要一啲时间嘅，所以就缘分嘅嘢话冇就冇 啦。好啦，好啦，好啦， 系啊， 叫一次都去俾管理处啦。 系啦， 另外咧就系有啲小嗰啲叫做个细件嘢啊。 系 嗱，我唔知大家即系冇喺洗衫嘅时候咧，都会留意住，譬如有啲裤头带， 系 或者你洗鞋咧，你会唔会用洗衣机洗鞋噶？ 以前试过洗白饭鱼。 我覺得有啲搞笑，啊、但係好多人都話會咁樣用 係， 即係 OK 嘅，好乾淨㗎。係 啊 係 啊，白飯魚就得、 啊、 波鞋真係麻麻地啦。 我有聽過佢咁 咯。你洗過波鞋啊？ 波鞋唔得啊，白飯魚咯， 哦、 因為我驚佢搞爛佢波鞋啊嘛，因為白飯魚咧、 哦、太限量版啊。 佢白飯魚佢淋白白咧，你點樣揈咧，佢都差唔多嘛。 你白飯魚有冇鞋帶㗎？ 掹曬㗎嗰陣時。 哦，掹曬嘅，即係掹曬分開洗定點啊？ 係啊，分開㗎，即係譬如話白飯魚個身就擺咗裏邊洗，條鞋帶拎出嚟咧就自己擦 咁你就叻啦，因為咧。佢話好多時嗰啲洗衣機咧，大家都連埋啲鞋帶啊，唔係佢鞋帶掹開咗，因為都想洗埋嗰個染嗰個位 嘅， 咁所以鞋帶又擺埋喺裏邊，得鞋擺喺裏面咧。佢話分分鐘咧，鞋帶係有機會攝喺啲窿 嗰度啊。 所以佢話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唔好咁樣嗱，好似豪仔咁樣，我其實鞋帶啫嘛，你擦佢浸下佢， 乾 淨真係乾淨黃喎呢下，原來你真係會擦出嚟 好整潔㗎。細個嘅時候 我真係唔會啦，一係就唔洗，係啦，一係洗就成個擺落去洗。 以前白飯魚是 OK 的因為洗白飯魚你不覺得很治愈的咩？它很污糟的嘛。 啊、 你一放它落那些去衣粉、去污粉度一擦咧，你直情見到啲黑水出嚟咧，跟住佢變咗白咧。 你到底童年花咗幾多少時間去望部洗衣機咧？ 好治愈啊！ 你連嗰啲污跡退出嚟嗰個 moment 都捕捉到。 係噶，我都話啦，其實我應該嚴格嚟講。我嚟天才揸线嘅啫， 唔系你纯粹应该系做细 嘅 啫， 系啊，唔系我咁中意细微嘅事物里边，我见到大道理 啦。嗱，而家你咪好兴嗰啲洗衣球嘅， 系 即系嗰啲洗衣波咧， 我用过啊， 我都有， 都好似几好啊，系咪？ 成粒糖咁 但系咧，我唔中意咧，因为用完之后，我觉得好似。 唔乾淨， 我唔知佢有冇發揮過任何功用咯。 有味噶嘛？ 我覺得就係冇啊！我唔知係咪嗰嚿真係冇用咧， 定 係點咧？因為譬如話你落洗衣粉啊、洗衣液啊，你真係知道用咗某一啲嘅清潔劑，咁佢應該乾淨咗噶啦。但係個波咧擺完落去之後咧，就係同個波洗完咯，我又唔覺得佢有咩特別。 個波擺喺邊度啊？ 我擺喺嗰個大眼仔入邊咯。 哦 ，OK， 系啦。 咁即咪摆喺出边咩？ 唔系啊， 真系神坛咁样摆嚿嘢出 边。唔系啊，惊有啲人。 请你洗好啲啊！洗衣机神摆喺出边。 唔系啊，有啲人唔系啊。 会点啊？ 佢会摆喺洗衣粉个格嗰度啊？ 哦，够大啊，够大咩？ 唔系有啲 够噶， 有啲波咧系比较细噶嘛。 我个洗衣格都可以摆到粒波落去噶。我明啊， 嗱，其实嗰个波咧， 嗰個而家好興嘅洗衣球咧，係要擺喺嗰個滾筒裏邊嘅。 佢同啲衫一齊洗㗎，真係。 冇啦，就擺喺個洗衣兜嗰度， 佢自己獨立 兜， 獨立存在喺個兜度。 我呢個正呢個。 呢個同供奉神明嘅原理都 呢個同嗰陣時， 所以你就話洗完之後唔乾淨咯。我根本個波落到 去咗呢個地步。 嗰陣時有個經典笑話咧，就話啲人咧農村冇知識，被人嘅常識好缺乏，咁跟住咧就有啲生嗰啲計生位，因為大陸今日個笑話，佢就話喺內派病套俾佢哋，咁跟住咧嗰個農民咧攞完之後咧過咗一個月啦，定唔知幾耐啦， 係 啦，跟住佢哋話點啊？你哋接育成點啊？唔妥喎，又生喎。佢話你有冇用嘅？用咗啦。我話你點用啊？咪笠咗落個頭度咯，笠咗都生，唔係咧。跟住佢話笠咗落個多仔佛個頭度。 哦，都系供奉嘅一部分嚟嘅，保护个多仔佛。 因为多仔佛你个生仔啊嘛，佢哋个传统谂法。我已经将个病到凹咗落个多仔佛个头度噶啦，都生啊， 系啊，系啊，真系唔明啊。点 算啊 ，Mr. DJ？ 大眼睛 ，Check it out，Mumbo。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秘密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是错，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啦啦耶耶耶，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嘿，巴拉巴巴。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一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既然讲开大眼仔嘅洗衣机，梗系播翻只庾澄庆嘅大眼睛啦，真系 系 咪听得好勉强咧？仲有啲咩小 tips 啊？ 系啊，嗱因为咧大眼仔咧，其实都几多功能啊。 系， 因为我真系比较少用咧，咁啊一次用嘅时候，哇咁多功能嘅咧，咁样咁啊有啲时间时间俾你 洗衣模式， 洗衣模式 其实好多模式噶、 啊。系啊， 你通常用啲咩模式？ 三五分鐘嗰啲咯，用洗一個，因為快脆啊，真係。 主要係咧，洗完之後聞到陣味香就啊得啦，洗完。 因為如果你教錯咗嗰啲咩慢嗰啲咧，哇兩粒鐘啊，有啲搞到咧。 你知唔知道我有見 過？我要等佢曬衫，我望住點啊，仲未洗完因為。 我有見過有個 hand wash 咧，即係手洗。 係啊，佢個水咧慢到咧一個大西瓜。分一半，喂，够啦，够啦，够啦， 系啊，我见过，见过。 因为咧快洗咧，其实咧以为好干净咁，但系其实咧你可以即系因应你嘅衫嘅污糟程度啦，而去选择嘅。咁其实快洗都可以干净，但系咧十五分钟嗰只咧就尽量。 十五分钟未见过。 有佢话有啲系 可以洗一条底裤咯， 咁就耐咗啦，真系。 咁 耐咗啦，真系。 咁你因应你自己个衣物干净程度啦而选啦，最好系用翻正常模式，就唔好用快洗啦。 好啦，今晚翻。快洗衫，记得留意住你嗰啲容量，同埋唔好洗太快啦。 欧中国嘅标签对北京并冇任何实质影响，但将中国从名单中剔除，系向北京喺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前释出善意嘅重要指标。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要求共和党温和派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施压，容许证人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中作证。 他为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未有将两项弹劾特朗普的议案送交参议院辩护，声称波洛西只是期望参议院的审讯能够有更大的透明度。希夫又说不会支持特朗普要求传召前副总统拜登和个仔亨特作证，因为审讯是针对特朗普并不是拜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6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69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4.4跌2蚊，阿里巴巴223.4升6毫，盈富基金29.1跌5仙，裕民集团37.3跌4蚊，小米集团11.7系跌2毫，中国平安96.5升9毫，雅生活服务30.65跌1.65，美团点评115蚊升1.9，建设银行6.77跌3仙，安踏体育75.05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瑞士法郎8.007，澳元5.365，加元5.953，新西兰元5.153，欧元8.6588。每百日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0点，升119点。港金现价报14,27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94美元，卖出1,53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龙尾海合和中心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都是挤塞啦，排到花园道口。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挤塞，车龙就喺马斯道。喺九龙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慢车，龙尾沙福道。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啦，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喺窝打老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泥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大家 四季大佬大家好啊吓，嗱今日咧就讲个天气咯，佢又暖翻少少咯，而家又系嘛？ 系啊，依家去到21度啦，相对湿度72%啊。 系啦，嗱咁啱得咁巧咧，阿甜甜咧又准备咗一啲资料咧，同台湾有关咧，我又有一个咧啱啱台湾翻嚟嘅小见闻咧， 系咪即系喺道路上面？ 道路嘅，咁咧佢系好简单咧，就我坐的士嘅时候咧，我开头见到个的士司机嗰个车身外边咧。佢貼咗啲字好得意 嘅， 佢又貼住咧寫住 廣告， 唔係廣告，寫住唔知咩孝道咩為親啊，即系咧係一啲咧 即 係類似 friend 嚟 嘅，係啦，莫生氣啲 friend 嚟嘅，好人一生平安嗰啲 friend 嚟嘅。咁但係你冇懷疑咁樣開咗車門咧，跟住個即真係一個上咗年紀嘅叔叔啦，咁啊坐喺度咧，我見到佢個牌掛住咗幾個通知，係寫住咩咧？ 係 60歲定幾多歲咧？好似70歲或以上。收少50蚊，85歲或以上又唔知收少100蚊，跟住最尾咧去到90歲或以上又唔知收少 免費啊， 應該係免費可能 係。睇下你老婆 send 咗出嚟。 係啦，就係嗰張相咯。 好啊，但是佢有個心形咁樣， 好得意 喎， 係啊， 即係總之年長嘅咧就越年長就越優 惠啦。 係啦，跟住我咧忍唔住同我話叔叔，我話咁你自發㗎，我諗都冇理由車隊嗰啲，佢係啊。跟住咧，我哋香港人就好市侩咧，又想問佢：咁你唔怕賺少咗錢咩？跟住佢咧，直情喺度，哎呀，點會啊？呢啲緣分就得噶啦，唔好講賺唔賺少錢。 又唔係架架車都係車老人家噶嘛？ 係啊， 是當遇到有老人家嘅時候，佢都想俾翻個優惠。 同埋真係咩叫緣分咧？老人家唔知呢架車有免費㗎嘛？係 啱啊， 即係佢係車裏邊嘅，佢絕對唔會遇到一啲即係你驚啲人話啊貪小便宜，特登咧就再上佢呢架車。即係雖然佢俾咗呢個優惠你啦嚇，佢又唔會，所以佢話講緣分㗎咁樣，跟住我見到幾得意喎。 咁樣嘢真係好，因為有時你俾優惠係可能。是有些商家在嚟做宣傳噶嘛， 啊、 你就覺得呢個唔會添，因為得佢一架嘅， 冇錯。 咁唔通個老人家搭完之後啊， 指定 係啦，揾唔翻去噶嘛，可能 係啦、 啊。 你又外面睇唔到噶嘛，雖然佢個車身咧，我後來咪話咧，有嗰啲咩孝道啊，又唔知咩親嗰啲咧，都幾得意嘅。咁跟住咧，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咧，就係佢哋嗰度都有啲七人車的士嘅。佢直情嗰架咧係 七人車啊， 係啊係嗰架， 即係再七人啊， 係啊係嗰架可以載6個乘客咯， 六人， 加埋佢咪七人咯， 係啊加埋司機， 係啊咁咧我哋上嘅時候咧， 幾好喎喂， 佢要咁大架喎，跟住咧我哋上去真係咁啱，我哋有成5個乘客，係，咁你正常一架的士已經塞唔落噶啦嘛，如果加埋六個啊嘛， 因為正常佢通常都係4人啊，係嘛， 4或者5人嘅啫嘛，你 好 少 啊，5人啊，我哋香港都 咁，但係咧佢有個巧妙個，除咗第一咧佢有七人咁嘅 size 之外咧。开头佢仲咁样讲嘅，佢就话你哋系咪要上呢、這个，仲要坐多位喺后边？佢话咧，如果咁嘅话咧，要跳标之后加多100蚊。 吓，点解呀？ 咁系啦，咁跟住佢话咧，呢个系规定嚟嘅。咁咧开头咧，即系大家就梗系惯咗，以为呢啲系要讲价啊嘛，即刻就话，喂，咁唔答啦，以为佢屈钱啊嘛。咁、那个叔叔咧就慢条斯理，佢就话。政府規定嘅唔係我收你嘅，佢話政府規定咧，如果你要用佢後座嗰個位咧，要交多100蚊嘅。跟住咧，佢仲攞埋張紙話俾聽會有啦。咁跟住我哋就哦是但啦，咁啊信佢。咁然後大家上完車之後，咁佢真係好有禮貌啊！喺後邊咧，原來佢嗰啲座位咧， 即係要去 佢都要翻開個座位， 係 啦，咁啊裝滿曬咯。可能呢個真 係真車人定假車人嚟㗎？ 佢係嗰個豐富田嗰個牌子咧，那個希望啊，叫做小七人車咯， 係 都 OK 嘅。咁但係即係我就為咗咧，我哋剛才懷疑佢嗰下咧，咁都有啲慚愧，係啦。我哋落車嘅時候咯，同我老係啦，同老婆講，喂，即係唔係台灣嚟嘅呢度？ 係啊，係 唔係？但係有時好難免嘅， 冇人 呃你錢啊！ 防人之心不可無咧， 係啊，成日驚喎。 唔係啊，同埋因為去旅行咧，去唔同地方去旅行，呢個的士都係一個好容易中伏。嘅地方嚟噶嘛，入到去就得翻司機同埋你自己啦。 系 咁之後，佢呃你嘅時候，有時你真係唔知點算，同埋你可能譬如為咗落機嘅，你根本就冇完全都對呢個地方唔熟悉。 係啊， 你可以點樣咧？即係佢講咩，你可能真係要信㗎。係 啦，你咪行邊條隧道啊？鬼知啊，係咪？ 所以我哋有經歷好得意喎，因為我哋唔係次次都接到七人車啊嘛。咁我哋有成5、6個人咧，譬如我哋一齊去話去寧夏夜市，咁於是乎我哋一組人就上咗的士先啦，第二組又上第二架啦。咁啊，發現幾次都係 條路唔同 嘅， 係咪啊？ 我哋嘅的士去先噶，但系咧我哋仲未到嘅时候咧，嗰边打电话嚟，喂你哋喺边？我哋到咗啦。 系啊系啊。 第一次嘅时候咧，我哋即刻话，司机啊，有几个宁夏夜市咁样，佢唔会啊，咁样，哦，仲要扮晒嘢，我哋讲话，哦，点解我朋友到咗，我哋仲未到咧？咁样，即系仲以为咧，仲捉到你咁样。 系啊。 点知司机慢条斯理同佢讲， 寧夏夜市咧有好多個唔同嘅出入口嘅，佢究竟去咗邊度咧？係啦，咁佢就話我而家喺呢個正門咯，你睇下你朋友喺邊度啦？果然就唔知去咗後巷咯。 係啊， 所以 佢頭尾好長噶嘛，係 啊，所以如果你一懷疑佢咧，就真係自己攞嚟魚啊！仲有質人，仲有司機，知唔知佢去咗嗰度，我去呢度咁樣，即係 同埋可能都要出發之前了解翻嗰個地方本身個的士文化。 係啊， 係啦，即係可能台灣咧，你就真可能會信任多少少嘅。我知道啲地方真係可能爭好遠。 係啊， 咁當然大家都真係即因為即係成日好多時咧，啲唔同嘅國家嘅的士咧，係咯，即係咁都會有啲唔係幾好嘅一個服務啊、呃你啊等等噶嘛，或者黑的啊嗰啲咁樣噶嘛。咁所以即係我明白大家有嗰個心。即係嘅心態喺度抱住喺度咧，都係啱嘅。不過豪仔佢哋唔會係惡小能登咁樣同人傾嘅，咁啊就會 佢都好有技巧噶嘛。 哎呀， 啲 friend 到咗啦喎，唔知道我哋喺邊咧？ 係啦，嗱呢個就我台灣嘅小體驗嚟嘅。 其實咧，即係世界各地咧，即係每一個國家咧都有細蚊仔啦，係咪？咁啊，細蚊仔都會翻學噶嘛。咁我嗱，你記唔記得我哋啊？唔知你個年代有冇啊？阿 Chris 啊，你知唔知香港有交通安全城噶？ 我好像听过，是不是 跟 郭 富城齐名的？ 是不是啊？ 是啊， 哦，咁啊都好像我有听过， 但有冇去过呢？ 其实我都未去过， 我怀疑小学有， 我冇去过，听咗啫嘛，我听都是大个咗先知道 是啊， 系啊， 咁个交通安全城摆喺度做咩啊？ 我点知道啊？ 其实喺边度都 唔系， 我同阿 Chris 冇去过，唔代表佢冇作用噶嘛。 唔系咁，但系系俾啲学校，唔系啊，系 冇去啫， 系俾啲学童去噶嘛，啲地方。 咁我真系唔知 喎。 OK OK， 系咯，我有翻学噶。 OK， 我都有翻学嘅，所以我有去到。 我有印象中好似依稀记得系有个位，可能有啲雪糕筒咁样，唔知点样，但我唔系太印象深刻。 因为咁，我哋去咗，我哋唔记得咯，冇本心。 可能 系啦。 点解而家啲交通安全城？ 因为咧，即系都需要有咧，即系俾啲细蚊。仔認識下路面上面咧嗰啲交通安全啊，究竟係點啊？唔係淨係得阿媽阿爸隻手拖住你就盲中中乜都唔理噶嘛。咁咧，所以咧，台灣咧又係啦，咁即係佢而家啱啱咧就開咗一個咧叫做咧兒童交通安全教育館啊，咁樣。咁、 哦、 佢、就希望咧透過呢啲教育館裡面咧，即係裡面咧好豐富喎，即係見到咧好似去咗歡樂小天地嗰啲咁樣。咁咧佢就希望咧就透過呢個館裡面咧教小朋友一啲喺道路上面嘅一啲嘅知識啦、啊，一啲路牌啊，你要留意住啲啲乜嘢啊？咁佢亦都引入咧，歐盟認可咧嗰啲叫汽車啊，即係兒童小汽車咧，俾佢坐喺上面咧去學習下一個叫做喺路面上面嘅安全嘅究竟係如何叫安全？你要過馬路究竟係要點啦？嗰啲路牌呢個指示路牌係叫做做啲乜嘢啦？你要做等等嘅嘢啦。佢希望可以咧透過呢啲叫安全課程咧。希望俾人同埋实践，即系你冇理由叫啲细蚊仔喺嗱，即系你叫带佢去超市买嘢都叫安全啦，系咪先？诶，即系叫体验啦，但系你冇理由喺度马路叫体验噶嘛？所以咧，佢又希望透过呢啲馆咧，希望教啲细蚊仔咧一啲叫喺道路交通安全嘅知识嘅基本嘅知识咯。 我 见到呢样嘢好好喎， 我见到都仲整到好色彩缤纷 啊， 有 吉祥物啊， 开心噶喎， 系啊，有吉祥物啊，同埋即系嗰路面一直有埋嗰个车俾佢坐喺度啊， 系喎，系咯，系咯，系咯，都几系咯，几得意。 咁啊，香港其实都有噶， 都有 一个喺沙田，一个喺话喺秀茂。平啊！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唔敢亂講。 一定係嘅。咁咧，但係即係其實咧，啲家長可以咧，我唔知而家透過學校有冇去啦。但係家長其實可以喺星期六日咧，佢開放時間咧，可以帶啲細蚊仔入去。佢淨即係有個 mini 版嘅路面咧，有埋交通燈啦、行人天橋啦，叫做斑馬線啦，俾啲細蚊仔有單車俾佢踩㗎。係。咁啊，嗱，當然即係三個碌嗰啲單車俾香港細蚊仔啊，咁就喺度踩啦。嗱，去到呢個時候。你要点啊？停，咁佢就去停咯，咁样。 但我觉得应该系俾大人上多啲咯。通常横过马路系边啲多咧？其实都系啲大人多 啊。 小朋友咧，由于即系细个俾阿爸阿妈吓得多咧，觉得一冲出去咧就以后翻唔到屋企啦。其实佢哋会乖啲嘅。通常都系啲大人咧，唉、哎、过啦，求其过咗佢啦咁样。 佢话因为咧，即系交通意外对于细蚊仔嚟讲咧，如果佢一被撞嘅时候咧，佢嗰个严重性 系 好紧要噶，系啦，即系当然啦，重则就系会死亡啦。但系如果唔系轻，即系就算唔系。嚴重嗰啲咧，即係可能會去變咗殘疾，一世坐輪椅，咁即係其實都好嚴重。希望佢哋多啲留意咯。 係啊，我最慘就係咧，我成日教佢咧過馬路要睇燈啦。咁於是乎咧，咁佢就緊遵教訓啦，紅燈唔過啦，但隔離啲叔叔過啊嘛，佢就好大聲話。

头先嗰只歌咧系平井坚嘅新歌啦，个歌名我读嘅时候咧，我都谂紧系应该读咧井302啊，定系 hashtag 302啊？ 我觉得应该系井嘅， 井字， 因为咧据我所知咧喺呢个社交平台咧 hashtag 咧。hashtag 唔到數字嘅， 係咪啊？ 係啊，佢唔會變，因為你知平時 hashtag 咗咧，你變得撳， 撳 翻撳去睇到其他人 tag 呢個係咩啦？數字係唔得嘅。 哦，咁即係井就真係變翻井， 即係井 就 係， 因為我睇 佢平井堅啊嘛， 佢平井堅， 多謝， 應該唔關事嘅，係啦。咁咧我就睇到佢哋網上面點樣去演繹佢呢啲歌詞咧，咁可能官方要交俾小白揾下啦。我喺網上面見到有啲人寫咧就話，因為呢只歌原來講緊話咧，佢哋卡拉 OK。唱歌嘅经历嚟嘅，系啦，咁佢就话会唔会系话佢同个女仔嗰间房系302号房啊？咁、哦、于是乎人咁谂啦，跟住咧我就打302咧，跟因为而家好多嗰啲404嗰啲代码噶嘛，302咧原来咧都系类似咧，佢就话原本存在但系暂时唔见咗、消失咗嘅资料。 哦， 我觉得呢个咧 系、 一个 密码嚟嘅， 系啊，即系代号嚟噶嘛。我觉得呢个似讲紧嗰段爱情啊，我们原本存在嘅关系，而家突然间短暂地消失咗。我觉得呢个意思冇理由302号房啊，虽然都有可能。 但系我加个井落去做乜嘢呢？ 平井坚嘅、 哦、都唯有真系平井。 唔系可能系个 hashtag 咧，可能佢以为系可以 hashtag 到数字咧。 日本嘅方面有 啲系啦，即系我想话俾你听，我哋曾经嘅爱情而家消失咗咁样咧。 哇， 系 咪好浪漫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520系我爱你嘅话，302 302 原来就系、我哋已经短暂嘅爱情消失咗咁样，去到最尾咪变咗404咯。落翻咯， 落翻都 系 啊，系 啊，好劲啊，真系。 哦，即系你已经预知咗佢下一首系乜嘢？ 系啦，呢个系我哋自己个人演绎。 系，唔好意思啊，平井坚。 系啦 ，OK。嗱，咁啊，头先讲开嗰啲告示咧，其实咧今日有一单新闻咧，都系喺香港嘅小巴度咧发生嘅。咁佢话咧就俾人觉得好幽默。咁佢就话咧，即系当大家搭小巴嘅时候咧，佢话你有冇留意到咧？嗰个小巴司机上面咧，原来佢会贴咗咧一个咧好神奇嘅告示嘅、哦。 系， 通常你见到嗰啲告示咧，大部分都系写咩咧？嗰啲咩，请勿呕吐啊，清理车厢啊，咩罚款几百蚊啊，咁样咧。 系， 咁但系佢话今次嗰、那个标贴咧就咁写嘅，大哥大姐大神。就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系啦，压到运喎，大哥大姐大神，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嘅家事 系 恋事 系 公司事朋友事 天下事， 请不要讲给我听，我帮你唔到，因为我只系小巴佬，佢只系咁写噶，多谢多谢多谢，咁咩意思咧？ 即系佢哋冇咁大声讲嘢咯， 冇错啦，真系，因为佢就话喂够啦，佢话咧，因为唔好讲咁多嘢，佢话咧，因为你成日喺度讲你自己屋企头先讲嗰啲咩家事啊、恋事啊、公司事咧，咁佢对正喺小巴司机后边咧，或者即系总之你好大声咧，就会实在太骚扰啦，咁所以咧佢就顶唔顺咧，佢就出咗呢个俾人觉得系。都叫做幽默嘅温馨提示啊！ 我覺得咁樣寫好好啊，即係咧，好似感覺上好窩心好多，同埋其實佢都係叫你唔好做某啲嘢嘅啫， 係冇錯。 但感覺上冇咁嚴格同冷漠啊嘛，即係唔係就不准談話、 不准喧譁咩乘車時請勿與司機對談嗰啲咁樣 啦。因為有時都會喺外國多啲嘅， 哦係， 台灣都有呢啲嘅，即係有時啲提醒你咧。 其實大陸都有嘅， 係啦係啊， 大陸反而喺呢方面咧，有時好人性化，成日即係類似嗰啲咧，微笑中請揮手咧，最早佢哋嚟先。 是啦是啦是啦，我有一次见过在一个洗手间，他说请不要遗下，讲了一些你不应该摆下的东西，譬如纸巾啊，什么的，还有你的梦想。 哦， 我觉得挺好啊。 会唔会讲第啲嘢噶？ 唔会 遗下咗个梦喎。 我唔系，我谂你真系人生嘅梦想啦。 系咯， 我觉得系，真系系。 系咯， 因为英文嚟嘅，我译咗个中文。 原来系咁样，真系。 系啦，咁都哇，真系都几好啊，系咪先？ 都几温馨提示。 系啊，温馨噶。 OK，系啊。 都系即系有少少嘅提示你，但系亦都系一啲鼓励性或者系即系啲哦，几好啊呢个。 系啊，但系你调翻转，你可唔可以够胆同司机用翻呢个劝语咧？有好多时候你搭的士又好，小巴司机都咧，佢有时讲嘢噶嘛。 佢撩你讲嘢系咪 嗰啲？的士大佬就撩你讲嘢多嘅，但系嗰啲小巴司机咧，佢都可能自己讲电话啊，讲啲交更啊。特别的士大佬其实真系最多嘅，真系。 系就系咧，佢嗰排电话系咪先？ 系啊， 成日可唔可以举牌噶啦？ 系啦。 我哋可以点样温馨地提示咧？ 系啊。 其实我呢个反而我唔系好介意佢自己喺度讲。 佢講唔緊要啊！ 我講啫喎， 係啊， 係喂，我想靜靜地瞓下覺啫。 係啊，咁然後譬如有啲就會我覺得應該加多個就係你睇嘅劇集咧，唔好劇透俾我聽咯。 啊，佢會㗎？你有聽過佢會自己？ 唔係，即係唔係司機啊？我嘅乘客咧、哦，其實如果你俾我加多個温馨提示咧，唔係就係講家事、戀事同埋嗰啲咩是非。係啦，我會加多句。其實你睇緊嘅劇咧，唔使劇透俾我知㗎。 又係喎， 正所謂劇透死全家㗎，你真係唔使話我聽㗎。 又唔使咁巴閉嘅。 係啦， 因為真係可能咧，有啲朋友咧喺度講電話，啱啱睇完套戲，哇，點點點等等等啊。 唔係啊，佢自己煲劇啊。 哦。 佢劇透出嚟咧，真係好誇張啊！真係。咁所以我哋要做個有公德心嘅。乘客啦，搭等车嘅时候咧，听紧收音机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透露，政府决定放宽2元搭车优惠，到60岁或以上嘅长者，预料有57万60至64岁长者受惠。据了解，政府最快喺下昼公布。喺下昼公布嘅多项涉及民生措施中，亦都包括为退休保障提供津贴。2元搭车优惠的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自2016年6月起分阶段实施，目前受惠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长者、65岁以下的残疾综援受助人和65岁以下的伤残津贴受惠人，他们可以以每程的2元的优惠票价使用指定公共交通工具和服务，鼓励他们融入社区。有报道指，监警会已经完成撰写首阶段检视报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之前话，唔知道监警会检视报告嘅内容，亦都唔会回应有关报告内容嘅揣测性报道。佢强调重视监警会嘅工作，而监警会早前已经表示喺完成报告之后会向佢提交，政府会喺研究之后再作回应。至于是否仍然认为无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林郑月娥就说已经反复多次讲述立场，并没有补充。农历新年将至，三间发钞银行今日起提供各款面额的新钞和迎新钞给市民兑换。在旺角汇丰银行外，朝早大约7:30已经有大约200名市民排队等候兑换新钞。汇丰银行朝早安排职员在场协助排队的市民，职员说银行因应人流作弹性处理，提早给市民入内排队。汇丰亦都有设立特快柜台，提供总值3000港元的新钞兑换套装，包括100张20元新钞和20张50元新钞。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要求共和党温和派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施压，容许证人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审讯中作证。他为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未有将两项弹劾特朗普的议案送交参议院辩护，声称波洛西只是期望参议院的审讯能够有更大透明度。希夫又说不会支持特朗普要求传召前副总统拜登和个仔亨特作证，因为审讯是针对特朗普并不是拜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1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69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7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4.6跌1.8，阿里巴巴223.4升6毫，粤文集团37.4跌3.9，小米集团11.72跌1.8，中国平安96.65升1.05，雅生活服务30.4跌1.9，美团点评114.9升1.8，建设银行6.77跌3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73， 日元 110.07， 瑞士法郎 0.971， 澳元 0.69， 加元 1.306， 新西蘭元 0.663， 人民幣 6.874， 英磅對美元 1.3， 歐元對美元 1.114。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997 點，升147點。港金現價報 14,275 元，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38.56美元，卖出153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玲因为感情困扰而唔交损友，开始咗吸毒去麻醉自己，浪费咗几年大好青春。 最后佢系点样透过拳击去重回正轨呢？想了解更多阿玲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同行抗毒快活人呢，我哋以前成日都话年少无知啊，咁误入歧途，咁但係唔代表年长咗呢就唔会行差踏错。 係即係大个咗，原来都可能呢有机会呢，即係有啲事情发生嘅。 跌咗落去个引诱嗰个位度啊，跌咗落个陷阱度啊，就好似我哋今日嘅呢一位嘅嘉宾咁样啦。阿Nick， 欢迎你啊 ,Nick。 Hello,Nick 你好。 係啦，点解我哋会话佢同我哋以前有啲个案呢唔系年少无知嗰种嘅背景呢？咁样嘅。即系唔系年龄歧视啊？但系因为咧，原来佢初尝呢一个毒品嘅年龄嘅时候咧，已经系23岁仔， 系啊，同埋同我哋其他嘅有啲嘅朋友唔同，有啲可能因为家庭嘅背景啊，各样嘢啦。你嗰阵时系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噶啦， 嗰阵大学毕业出咗嚟做嘢几个月左右， 系咯。咁所以由于都同我哋以往接触嘅嗰啲落球场玩啊，十零岁啊，读唔成书咧，都几唔同噶。喂，咁你要介绍下啦，究竟点解当初你呢一个背景都会搞到要吸毒嘅咧？ 嗰阵时都拍过拖啦。但系在2011年2月嗰段期间，就即系感情就即系基本上产生咗一啲变化， 系 最后都散咗。而嗰段时间，我个人个情绪都系非常之低落嘅。咁嗰阵时，我就上网揾，即系可能揾一啲可能方法俾自己减压啦。咁就揾即系上网揾，即系就揾到个即系揾到个朋友，佢就介绍咗即系冰呢一样嘢俾我。 哇！即系因为聊呢个情商，你就攞咗毒品就去帮手咁样， 可以咁讲。 但系你讲紧网上嘅朋友系唔识噶啦，嗰啲净系想话我想减压，跟住咧就呢啲人咧就弹咗啲方法俾你咁样系啊。 其实就系嗰啲本身我都唔识嘅。 哦，系咯， 系啦。 但你会用呢个方法嘅，老实实啦，喺你面前呢三个岩岩潺潺，有咩情商，大家都经历过嘅，都系咧，即系喺街边啊、海旁度大嗌咁啊，算噶啦嘛。 系啦， 你嗰个位系去到点解咁快跨咗一步咧？话唉，不如用毒品嚟麻醉自己啦，咁样。 其实本身自己对于毒品呢一样嘢都有一定程度嘅好奇咯。 哦，即系再细啲嘅时候已经好奇啊。 系 啦，你系咩点啊？睇到啲影视作品，即系会觉得以为冇乜嘢。 都唔系影视作品，即系听人话，即系其实都系道听途说翻嚟，就系话食咗呢啲嘢之后点点点，食咗嗰啲嘢之后点点点， 系 哦，即系你想感受下嗰、那个感觉，即系话啊，我人轻飘飘啊，系 系 啊，即系离晒魂魄嗰啲咁样，你想感受下呢个戏， 系啦，冇错。 好，咁第一次啦，当你咧尝试咗吸毒之后啦，吓、那个感觉同你想象之中系咪近似咧？ 我就覺得嗰種感覺就係成個人乜嘢。即係乜嘢煩惱，其實都唔好似拋低咗一邊咁樣。 係啊，好似拋低咗啦， 好似拋低咗一邊。 係係係。 跟住個人好 energetic 啦，好有即係好有活力， 精力充沛， 精力充沛咁啦。可能成晚都唔使瞓啦。 嗯 ，OK。 但之後就基本上個人 即係要還嘅嗰件事就係、 是，基本上就出得嚟食就要還。 係啊，即係基本上係將你嘅體力咧透支咗啊。咁所以你梗係精力充沛啦。嗱、 啊， 但係咧又好得意嘅，我哋咁多個案咧，每一次佢哋都話係啊，第一次食完咧就好辛苦嘅，但係唔知點解就有第二次嘅。 即係會沉迷咗，就會上癮。 你點解辛苦完透支完之後咧，仲有第二、第三咁樣落去咧？ 實在太難忘記嗰種感覺。 即係嗰種咩啊，輕飄飄啊，嗰種 即係覺得自己超人咁樣。 哦，係咯、 啊，所以就繼續去買落去。 係， 即係佢其實圖即係享受嗰個感覺多於其他嘢咯，係咪啊？ 可以咁講。 係，咁嗰陣時其實你應該過咗情商啦， 過咗情商 就已經純粹變咗想試毒品嗰樣啦。 可以咁講。 係，咁啊開頭其實應該就唔係話濫用得太多嘅，係咪？即係大約嗰個用嘅數量係幾耐一次啊？咁樣啊？ 初頭其實講緊係兩個月甚至三個月一次嘅。 OK。唔系一个人做噶嘛，即系都系可能系你网上面识咗嘅朋友一起去尝试毒品定系点噶？ 通常就系话，即系我喺个 friend 嘅地方嗰度，就佢有嘅时候就 哦就分享少少咁样。 冇错， 喂，两、okay. 三个月一次咧，其实老老实实好低用量噶，系咪啊？属于。 但系讲紧嗰个心瘾嘅困扰系非常之严重。 哇，劲啊！心瘾呢两个字走咗出嚟啦。 系啊，嗱呢个紧要啦，因为咧头先我哋听佢呢、這个即系个案嘅时候咧，我哋仲话如果佢咁低用量，几个月先一次嘅话咧，其实会唔会冇事噶？即系搞到自己都心存侥幸咧、 嗯。 但系 Nick 佢而家呢个故事就话俾你听咧，就算几咁即系低嘅使用，原来佢嗰条筋都落咗嚟嘅。咁、那个心瘾系点样即系咬你咧？ 可能冇事冇干，朝头早起身，第一个时间已经啰啰挛， 嗯，即系想要啦， 即系嗰种坐立不安嘅感觉，其实系好难顶。 哦 ，OK， 咁啊，但系咁会唔会呢一种嘅感觉啊 ，keep 住喺度啦，好想要，好想要嘅心又喺度，有冇影响到你平时日常嘅生活或者工作呢？ 其实讲紧日常嘅工作系有影响嘅，尤其是讲紧去到就系话，即系食嘅份量开始多啦，同埋就系个年期开始长嘅时间。 系， 嗯。 最嚴重嘅時間其實就係2015年嘅時間，嗰、 嗯、 陣時我係曾經想諗過係自殺。 點解咁？點樣咧？點解去到呢個位置？ 吸咗毒之後令到你 depress。 吸咗毒之後，當然最初最 initial 嗰下係好 high， 好即係好 energetic，但係一跌翻落嚟，其實個人真係萬念俱灰。 嗯嗯嗯。 我就嗰陣時打咗1866嗰條熱線， 哦， 咁就揾到即係東華三院嗰邊啦。 係係係。 但係我係頭先之前同你傾偈咧，你話你真係唔想俾佢再繼續纏繞住自己，控制住自己。你曾經諗方法咧去點樣控制自己？心癮嚟啦，我要打低佢，我唔去再揾一啲嘢。咁你做成唔成功啊？ 其實就講緊，如果你話最成功嗰一樣嘢，其一就係打拳啦。 哦，打拳， 即系呢一个帮到你手嘅， 呢个帮到我手嘅、 嗯。 第二就系、是、即系基本上管好自己啲钱， 点样管法？ 星期六日，如果你唔系有特别嘢要做嘅，你唔好带现金出街，或者带你嘅提款卡出街， 系、哦 okay, 预备足够数量嘅就够啦。 系、哦，因为嗰个心瘾就时时刻刻都会提醒你，你有现金喺身嘅话咧，你就可能更加想去买毒品。跟住就啊咁样过咗呢个周末啦，咁样 系啦， 所以你就带好少钱出街帮自己 系啦。 你呢个方法可以介绍俾我哋身边呢两个主持噶，佢哋嗰种购物成瘾咧都可以适用于唔带卡同埋唔带钱嘅，真系 1866啊， 系啦。咁你嗰阵时你第一次用呢个方法咧，有冇一啲即系好特别嘅效果？即系可能你会哇忍唔住啊，跑喺条街度都要跑翻屋企攞银包啊！即系有冇挣扎嘅呢啲嘢？ 即系跑翻屋企攞银包呢一样嘢就冇嘅， 系 就真 问人借钱啦，即刻打个电话，系啦， 问人借钱呢一样嘢我亦都做唔出 啊哈！ 我因为觉得就系话负债系一个都几对我嚟讲系一个几 另一个心愿， 另一个心即其实如果我自己 系咁以就即系问人借咗钱，系其实我自己都会跌落一另外一个深渊嗰度。 哇、啊，你算好理智啊，其实算系好好，因为咧实在太多嗰啲经历咧，赌完之后啊，唔系赌啊，赌完之后咧就变咗欠债，跟住就可能咧不归路咧个雪球系冇得融雪噶啦，越滚越大。你又难得喎嗰下理智地话，哇唔可以赚人钱噶。 同埋就系我听得即系、我身边 friend 搭 friend， 其实佢哋听到啲。即係其實都幾令人係沮喪嘅消息，即係有一位朋友就好似嗰陣時係咯，起初都係初初點讀緊，係吸毒啫，跟住開始借錢，跟住開始賣，即係賣埋，然之後自己亦都傾家蕩產，又帶屋住得越嚟越細， 係。 然之後其實佢過咗身， 哎呀，好、慘嘅一個例子啊！真係 呢啲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警醒嚟㗎嘛。 呢一個係好大嘅警醒，即係其實真係會有人因為咁樣而冇咗佢自己嘅生命。 Annika，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喺你身邊嘅朋友入邊度咧，佢哋知唔知道你有呢一個嘅習慣㗎？ 通常都唔知道， 即係你會隱瞞俾佢哋知 道。通常我唔會俾佢哋知嘅， 係。 但你嘅行為表徵都常控制到， 定係佢哋有懷疑過嘅咧？ 有懷疑過， 因為你有啲咩行為俾佢睇到啊？ 好紧张啦，讲下嘢断咗片啦， 即系前言不对后语，唔知讲嗰啲乜嘢， 自己讲嘢九唔搭八啦， 吓、因为我哋成日都有噶， 系啊，但系我哋冇吸毒， 嗱我哋唔可以咁 啊，即系好危险啊，即系原来呢个情况。 咁我想问屋企人咧，屋企人知唔知道 啊？屋企人唔知， 收得好埋， 收得好埋。 有冇拍拖啊？喺你吸毒嗰呢几年里边， 都断断续续有， 嗰啲女朋友都唔知， 知有啲知 系。咁放弃啊？支持你定系点？ 佢都冇俾到太多意见我。 但其实你可能需要有呢啲人喺隔篱扶你一把噶。 系， 但系遇唔到， 都叫做遇到。 定系更加好嘅就遇到个社工咧， 都可以咁讲。 系啊，因为其实打拳呢一个戒毒嘅方法，系咪最后都系由社工一啲专业人士去帮手介绍噶？ 都系嘅。 系，嗰个过程点噶？ 嗰陣時其實就係喺筲箕灣嗰、那個即係、月豐中心嗰度，就我就起初見咗一個社工先，嗰個社工就介紹我去即係、上環嗰邊個中心嗰度，即、係每逢星期三晚咧都會有 boxing 即係呢一樣嘢嘅，係啦，咁就開始一路咁樣即係、keep 住 keep on going 都有參與嘅， 係呢個 boxing 咁係點樣可以令到你戒毒嘅咧？即係咪好條件反射就係，與其你想即係吸毒啊，不如發泄落打拳度咁樣。 咁但係都係一個禮拜一次。 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打拳呢一樣嘢，其實都會促進多巴胺嘅分泌，然之後就都叫做係令到自己有個抵抗到心癮。因為冰就係喐你即係腦入邊嘅多巴胺啊嘛。咁變咗用另外一樣嘢打拳嚟代替，其實。都 work 嘅， 哦，呢个好好喎，即系你要 high 嘅话，其实你可以用运动呢种方法， 系 natural high 呢个名副其实， 系啊，真系啊，真系啊。咁嗰阵时，我想话你个心瘾都几大啦，你头先咁讲，揾咗一啲嘅社工去协助啊，帮手啊，就开始咗打拳。大约要过咗几多嘅时间，你先觉得个心瘾开始，咦，我控制到多过佢控制我咯，咁咧？ 我谂其实都要三，即系都其实要三年嘅时间。 即系其实由你话由一五年开始到2018年， 一八年， 你都耐唔止。你头先话一起身嘅时候就会谂起啊，不如食毒品啦。系咪呢段时间 on and off 都会出现，定系出现嘅频率有几高咧？ on and off 嘅。 咁你既然都知道打拳可以即系有个叫做令到你都好啊身心舒畅嘅，即系都有嗰个感觉。咁点解你唔一早起身你做运动咁咪得咯？你点解要谂去嗰边嘅嘢咧？ 自己本身都比即系都唔系一个容易响朝头早好精神嘅人， 系即系人嘅纪律一定有嘅，人尝试放弃纪律，我哋都会啦。你睇，系啦， 强啊嘛， 系啊，你明啦，豪仔系咪先？你几点翻工，我哋就知啦。 咁你去到最后点样？你觉得你终于都系成功搣得甩咧？嗱，你而家应该个状态系打赢咗佢噶啦嘛，系咪？几时开始你发觉你终于打赢咗咧？ 我谂都系最近呢半年嘅时间。 即系你有一个乜嘢嘅 signal 话咗俾你知，一个信号，你嘅身体话俾你知，咦，我赢咗咯咁样。 我开始觉得就系话嗰啲导我去吸嘅人， 系 我开始觉得佢哋好讨厌。 因为系佢哋即系令到你去咁样系嘛？ 系 咪以前你会当佢哋系朋友啊？以前 唔系敌人咯， 而家咧？ 而家就唔係朋友。 嗯，因為其實如果講由你開始第一次去嘗試掂毒品啦，到而家你話呢半年咧，先至覺得啊，我可以遠離到佢。其實雖然我哋頭先話唔係好高用量啊， 係啊， 但係你都差唔多有成十年嘅時間。kind of 係俾佢控制住噶咯， 可以咁講。 哇，個時間都好長嘅咧。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呢十年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嘅十年啊？咁啊 ，Nick， 最當打當殺嗰十年， 嗯， 冇咗， 俾佢折磨咗， 俾佢折磨咗一半以上。 嗯嗯嗯。 哦，但係喺個情緒上面、心理上面咧，但係喺任何你嘅身體狀況啊、家庭啊、拍拖啊、事業上面，有冇都真係 都 冇影響到咧？ 係 其實如果你話，事业嗰方面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 嗯、 始终个人个精神好萎靡的时间基本上冇办法做好即係、就是、做好好多嘢、 嗯、 有多时候个心係想做好件事但係到最后出到嚟甩甩漏漏我自己都唔开心人哋都唔开心、 嗯嗯、跟住喺嗰个时候可能就会諗啊唔开心嘅时候又会諗毒品啦跟住就可能变成呢个循环所以你想就算将个工作做好我知道点解做唔好㗎啦但最后咩你又搵返嗰个源头、嗯、就係、是、毒品尝试去帮你解决咁样。 係冇错。 好啦咁我想问啦即係喺呢刻啦呢个 moment 呢你会最想多谢嘅系咩人去陪住你去行呢条戒毒嘅路啊 多謝即係 cross boxing 嘅一班 兄弟姊妹咁样讲。 弟兄姊妹啦基本上真係。 嗯。 同埋就係即係我身邊呢位社工， 社工 同埋阿 Mike。 不如我哋揾埋即係你個社工傾兩句啦。嗱，阿 Nick 喺度啦，阿 Mike 都喺度。阿 Mike 咧就係我哋嘅社工啦嚇。接觸佢第一次係2015年，你見到佢有啲咩分別咧？其實 當初2015年接觸阿 Nick 嘅時候咧，咁佢個性格咧，俾我感覺都係比較好靜，好靜嘅。佢好怕醜嘅， 係 咁佢喺嗰个即系拳击训练里边咧，其实个最大嘅转变就系佢同人相处嗰个态度啊。咁佢 open 咗好多嘅，系、 嗯、 啦，同埋佢都开始系去照顾一啲新人啊、 嗯。 即系佢转化到个身份， 做导师， 系啊，佢做到噶， 因为佢过来人系咪啊？ 系啦，咁佢用一个过来人身份啦，咁同埋用一个叫大师兄嘅身份啦，因为其实佢系我哋即系 cross boxing 啦，叫 so call 叫，咁其实都已经系一段唔短嘅时间嘅。 嗯嗯。 咁佢喺入边咧都经历咗好多嘢，有打过我哋嘅比赛啦，有去即系不断即系都好勤力去参加即系出席我哋训练啦。咁其实呢啲经验咧系好好咧，系去俾翻啲新嘅戒毒人士。 嗯， 系啦。咁虽然其实我哋喺个过程里边唔会讲好多毒品嘅嘢嘅，但系因为佢一啲生活嘅经验啊、小智慧咧，其实系可以帮到一啲即系想喺呢条路行嘅人咯。其实， 嗯，所以阿 Nick 都冇令到你失望。 我绝对冇啦，佢因为佢好帮得手啊。其实而家呢段时间， 耶、yeah, ，听到都觉得开心啊！ 多谢 恭喜你啊，真系 系 啊。阿 Nick 佢拣咗用自己嘅意志啦，同埋最后用咗拳击呢一个运动咧，帮佢打走咗呢个毒品。赢嘅咧就当然你会明白噶啦。因为打拳要靠双手嘅、 嗯， 一双手就靠自己，同埋你身边同行嘅人就陪伴你打赢呢一场仗。我哋希望你咧 round one 赢到 round 十啊，仲要所有人都要喺你指导之下一路咁样打赢落去。多谢你， 加油， 多谢晒， 多谢晒， 拜拜。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看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听个歌名好似好难咁，其实讲嘅嘢好简单。跟住 Alfred 呢一首歌咧，会想同歌词一样咁样放松筋骨。或者当你能够放松了，自然就可以如歌者一样咁聆听到自己，突破到世俗的框框。作曲陈巧威、冯允谦，填词有黄乐怡，编曲监制陈巧威。今个星期全新踏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许廷铿《四书五经六欲七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但剛才我們聽那個同行抗毒呢，他就透過 kickboxing 呢就改變了自己人生啦，咁所以我們都好恭喜他啦，咁所以都呼籲大家要參加我們那個同行抗毒 outreach 呢，咁就即係一起去參加。 體驗一下。 係啦。 打 boxing 啫。 打 boxing 啫。係啦，睇下點樣可以改變自己。嗱，咁你覺得呢一個人住嘅地方呢，佢個居住環境甚至乎嗰個富貴程度呢，會唔會居住嘅環境都可以影響到你成個人嘅精神面貌咁樣咧？ 哦，一定會喎、哦！即係如果你空間狹窄嘅咧，同埋你真係住大少少咧，係有兩樣嘅感覺。 地段高貴與否咧？ 哦，你埋地段添， 地段 即係住嗰個區， 即 係 住半山嘅，係啦。你覺得會唔會真係嚇？真係人哋以前就話腹有詩書就氣自華，咁如果你而家去到住在半山，會唔會就變仙人咁樣嗰啲 friend 咧？ 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嘅，即係如果你個環境本身話好清幽嘅，或者密度又唔係好高嘅，咁你個人個節奏自然會慢咗噶。咁你個人個節奏都會反映咗成個精神面貌嗰度，你會見到 衣著會唔會有改變呢？ 都可能 點會咯？點會唔會啫？ 係咯，都會有 住嘅地段啫。即係你嘅意思，如果個理論即係話咧，你如果住元朗咧，就呢個樣嘅。哇！你住太子咧，所謂出咗市區咧，哇！你個樣啊，變咗城市人啦。再住到上去嗰啲咩尖沙咀啊、中環翻工嗰啲咧，即係或者用翻工咧，啲人就說哇！你而家中環翻工咧，成個人唔同曬啊，咁樣係咪真係會有呢種改變咧？ 都可能會有 深水埗工廠區翻工，同埋你喺中環翻工，成個人都會唔同咗咁樣。 咁又可能真係唔使 喎。係啦，你都係九龍塘翻工啊，天係咪先？幾景廣播道啊，豪宅區啊，都係。 我會睇下到底我要去個地方同自己屋企嘅距離，而去到底著得有幾。 我个目的咧，每一日出街嘅目的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而几咁出街嘅look咯。 OK 啦，因为咧，点解咁讲咧？日本咧，佢有个综艺节目咧，佢就玩咗个咧，即系实验啊。咁咧就用50日嘅时间咧，佢就安排咗一个咧，本来就住喺所谓即系东京近郊嘅地方，系真系乡下啲嘅， 系 一个即系 OL。佢就话：我哋而家攞50日时间，你就搬去东京六本木。一个高尚住宅区，即系非常奢侈嗰啲咧，即系明星啊或者嗰啲政要先会住嗰啲咧，高级地段咁样。即系我谂咧，如果你打个比喻，即系等于香港，可能你起码要住半山噶啦。咁咧佢就话啦，叫你原本系喺呢啲偏远地区嘅，譬如你住天水围嘅，咁啊一定平啲噶嘛，相对。好啦，你天水围，我俾你搬到半山。佢话咧想观察一下嗰个人咧，究竟成个人会有啲咩衣着啊、生活作息啊、面貌咧，会唔会有变化？会唔会有变化？ 我觉得好睇个人本身个人生去到咩阶段嘅。 系， 我成日觉得咧，人生到某啲阶段开始 后生，佢只系后生啫，廿零岁，冇啊！如果阿叔嗰啲唔计，佢今次个实验对象廿零岁，会有变化。 即系譬如话出街，我见到哇，啲人打扮到咁样，会落街买棵菜都咁样嘅，我都真系。有啲好似 要 翻正自己喎， 唔係真係有上等人嗰啲咁嘅誒裝束嘅喎。我見到啲街市咧，又即係咁，大家都要食噶嘛，都不分你係有錢冇錢噶嘛，係咪先？咁我真係見到啲真係攞曬名牌袋嗰啲太太們走去街市嗰度， 真係有少少喎。嗱，佢嘅結果咧，亦都係非常之符合我哋嘅推測咧。佢話呢一位嘅 OL 咧。佢原本咧嗱，即係唔知佢係咪戲劇效果啦？你半信半疑啦。佢雖然係真人 show， 佢咧原本我個頭咧就係即係普普通通咧，又未去到醜樣嘅，只不過就靚啲啫。即係如果你要咁計嘅話咧，就可能話唔係好特殊咁樣戴住眼鏡。佢話咧，佢搬咗去之後咧，攝制隊咧每5日或者10日咧，同佢做一個單位咧，就發現咧佢開始譬如話扎頭髮啦，佢開始換眼鏡啦，佢開始會化妝啦。因為佢話咧，佢住喺六本木嗰度咧，實在太過即係格格不入啦。佢就好似阿田所講，我話唔係嘛，會落去樓下超市買嘢，嗰啲人全部都係咧著到東京好時尚嗰啲。 係啊，因為嗰度都係全部都係即係翻工嗰啲咧，寫字樓工啊嗰啲人啊嘛，多數都係噶。 或者唔止寫字樓啦，東六本木的確要有錢啊，可能係啲 designer 咧，即係如果我哋用我哋嘅 DJ 做比喻，哇，行過見過，全部都阿 B 嗰啲嚟嘅。 系 啦，全部都系超 B， 超 B 都系好靓仔啊， 冇错啦， 好注重。 咁佢就唔可以再好似着到豪仔咁样出入啦。咁于是乎咧，就发现佢开始 用你嘅比喻啊。 系啦，除咗副眼镜啦，又换咗啲所谓时尚啲嗰啲大褛啦。咁然后咧，仲做埋唔同嘅，即系化妆啊、眼睛嗰啲咧。 開始出入時裝店啊嗰啲咧， 我覺得會傳染就即係話 真係會傳染喎、 啊。因為嗰個地方我諗都唔係就得人住噶嘛，有鋪頭噶嘛，咁你見到嗰個地方賣嗰啲嘢會影響咗你自己覺得咩係靚，都可能係你頂 嘅嗱，有樣嘢都會影響嘅。由於飛鵝山發射站進行例行檢修工程，喺稍後一點至兩點期間咧，本台嘅 FM 九十六點九嘅廣播接收或者會受到影響，哎、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係啊，講咗啦。 係啊，住到飛鵝山咁遠啊，梗係勁啦。咁去到最尾咧，佢直情話佢人生咧買咗第一本自己嘅時裝雜誌啦。因為佢話原來唔係個女仔會好呢味嘢嘅，佢話佢嚟到嗰度咧忍唔住都話、哎，不如去書店買一本啦，學化妝啦，咁。好戏剧噶，佢最尾仲话喺酒吧咧成功俾个即系外国人搭讪咗25分钟，即系好似做戏一样。 改变咗自己嘅人生，系 啊！佢话连行路咧个姿势同佢50日之前都唔同咧，所以令人哋有啲慨叹，系咪真系咧？即系住咩地段，有啲咩生活咧，就会孕育咗嗰个人嘅气质出嚟咧？咁样， 所以咁多人要搬咁。 我哋要有翻啲播音人广播道嘅气质， 系点样噶？我想问， 就系而家要讲再见啦，听见啦， 拜拜。